南韓過去一日新增68,168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63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853萬人染疫，31,674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530人，較前一日減少17人，連續6日超過500人。新增病例之中，社區感染佔超過68,000宗，境外輸入性病例有95宗。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和非常乾燥，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和聖誕節假期天晴乾燥，早晚相當清涼，新界日夜溫差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3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36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21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2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4.6是升8毫，盈富基金19.76跌3仙，美团184.5跌1.7，阿里巴巴87.3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7.54是跌3.6，友邦保险86.3升2.4，快手72.4升6毫，比亚迪股份194.9跌6.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9.399，瑞士法郎8.375，欧元5.212，加元5.723，新西兰元4.884，欧元8.274。每百日元兑港元5.8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23点，系跌284点。港金报16,650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9美元，卖出1,7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马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啊加士居道过海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慢车。另外东头村道由于有爆水管啦，东头村道北行去翻黄大仙方向，近住凤舞街至到东正道一段，即系东头村对出嗰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维园嘅公展会，由今日下昼4点至到凌晨嘅12点，东角道部分嘅洛克道同埋几利佐治街咧都系划为行人专用区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 Dash 徐宗尧。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的投票结果将会在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的时段里面公布的。到时仲会有我和大家一起揭晓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的结果。大家也可以上去 rthk.hk 的专页里面重温颁奖的片段的。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嘅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翻啲时间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新成立嘅索乐艺团要求听障演员喺舞台上讲对白。观众听唔明可以点算呢？佢哋当然有办法啦。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至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要听到嘅人一定会听到嘅。 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因而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 全班同學都笑 Aden 想做歌手的時候，有一個朋友默默相信他，鼓勵他。可惜的是，這位朋友在他真正成為歌手之前已經離開了，而 Aden 決定成為歌手之後要將這首歌獻給網友。 如常休息，如常爭取，無常的一天盡量在鬧劇來面對。 作曲監製徐浩，填詞林若玲，編曲黃兆銘、徐浩。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同助聲《生活復常》。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出喺23号嘅早上啊！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我系梁家昌。 大家好啊，我系李丽蕊啊，喺呢度咧都预祝大家咧就系平安夜快乐。听日24号啊嘛， 星期五，强势迎接全球华人粉丝为我哋送上嘅祝福。 OK， 今日嚟自泰国嘅粉丝， 哇，萨瓦迪卡。 曲冠卡， 系交俾你， 多谢， 系啊， 水墨墨水晶晶，多谢晒， 真系， 系 咪阿 信 寄俾我哋噶？ 因为我哋阿信哥如果泰国女啊， 泰国嘛， 我唔会 出奇，游紧水人嚟， 出奇都唔出奇， 我即刻查下， 系好好紧张啊，应该系个卡嚟噶， 哇，好靓啊， 好靓啊 ，Happy New Year 啊！佢叫做 Anna 嘅，誒係清邁嘅 Anna， 記得嗰陣時候有成日 記得 留言俾我哋嘅， 唔知啊，有時會打埋電話嚟噶。 非常好，佢就 Michael、Sarah、馬老師同埋風騷嘅團隊啊，大家好。首先要多謝你哋一星期五天咧，為我哋嘅觀眾啦同埋聽眾們咧帶來無限嘅歡樂同埋正能量。我同我老嘅阿 Jackie 啊，喺呢一個泰國嘅清邁哦，每日咧都有聽你哋嘅貴節目嘅 Cocoon 卡，特別喜歡嘅就係客家婆來了。同埋估估下，估埋落去。 好嘢！ 依家咪就係愛好系列嘅環節啦。 正， 琴日都玩得好開心。 哇！超開心， 好多人同我講話好好聽。 好啊！ 新一年將近啦，喺呢度咧祝三位咧就團隊同埋各人嘅就係。沙瓦迪帕米， 咁即系代表咩啊？咁即系代表咩？ 帕米 即系咩？ 沙瓦迪帕米即系恭就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嘅意思啊！ 哇，正啊！ 沙瓦迪帕米， 沙瓦迪系啊，沙瓦迪派米。 嗯，我而家问下嗰个同事先， 边个同事 啊？ 个男仔啊， 唔系系我哋个同事， 都太过文化好熟啊！ 系啊， 咁啊，今日咧廿三号咧，炒紧呢个时间，因为今日咧就系圣诞前，我哋风骚范俾大家咧点唱同。啲嘅朋友讲圣诞快乐嘅，所以记得今日点菜时间。 耶耶，电话系1872388啦，十二点钟就要可以快啲打嚟啦。 系，冇错啊，全球华人随时打嚟， 唔止全球华人啊，火星嘅华都可以打嚟啊，月球嘅华都可以打嚟，全宇宙都有 fans 啊，我哋。讲大啲啦，而家全球环球。 清迈啊呢 个，系啊系啊，好啦，我接唔到地方听紧嘅，讲声欢迎欢迎，早晨啊， 圣诞快乐 ，Happy New Year。濡れた唇で知りたいほど胸に火をつけて甘いキスでうまく逃げたね腕の中に閉じ込め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吓，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33%，好似暖翻好多咯。红色火堆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仍然系好干燥啊。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啊。听日啊，星期六同埋圣诞节都系天晴干燥，早晚都系温差较大，小心身体啊。 住再换嘅呢个日文版，我哋玉之浩二哥哥为我哋唱出嘅，打我哋今日序幕啦， 嗯， 好正啊！喂，嗱，咁啊，随住呢个年月变啦，咁啊，亦都好多嘢会变噶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咧？落嚟咧，呢个环保又行多一步啊！我哋个胶袋嗰个税咧，征税咧由5毫一蚊啦，第一， 好耐啦， 同埋咧呢一个 征税都讲过好耐啦， 系啊， 冷冻食品又。即係嗰日開始咧，就冇再豁免，因為而家你買一啲嘅凍嘅東西啦，無論係雪糕啊、雪條啊， 佢係膠袋仔嚟㗎嘛， 唔係膠袋仔㗎，有啲 supermarket 真係俾大嗰啲膠袋嘅。 我同佢講話，係咩？ 係啊， 我就諗住 係 俾膠袋仔㗎咋。 膠袋仔就 有佢唔使嘅，我哋叫佢唔使嘅。 其實咧，我去開嗰間超市咧，佢已經有段時間咧，嗱，其實佢又唔係關環保事啊，佢係咧因為咧耐唔耐會冇貨啊，即係冇膠袋啊。就算你肯俾錢，譬如我俾5毫子啦，咁樣冇啊，根本冇。 冇膠袋？ 直情冇膠袋。 你講緊係買冰冷嘅食物啊？ 乜嘢都冇。總之佢係冇膠袋。嗱，佢嗰間超市好得意。 我覺得可能係超市嘅策略。 我都覺得係。 佢專登話俾你聽係。 我都覺得係。 但係而家佢冇膠袋嘅話，佢哋就會俾啲紙箱你攞走。 啊，係咩？ 係。 但係你買嘅嘢，如果又不至於用紙箱，譬如話你只係買五六件，咁你紙箱又太大啫，係咪？但我又覺得啊， 但你都要，總之你攞唔到啦。 系啊， 尽量你见到有好多时候，而家都有咁嘅情况噶，就系、是、如果佢两个手佢能够捧得到嘅话，你都见到嘅就系佢哋都唔用嘅，即系唔用胶袋嘅。我嘅意思系，但系如果你有时你讲紧五六件，唔代表你可以双手，你不如除一件衫先啊， 好热啫嘛， 一路喺度慢慢除住， 系啦， 个膊头个露出嚟，好性感，我讲唔到嘢，你有冇呢个感觉？ 有，我吞紧口水， 咽喉嗰啲嘢讲出嚟，唔系 啊。 因为呢个超级市场咧，我唔知啦，即系我都有少少好似马超话咁嘅谂法。其实佢咪专登，即系有少少叫强迫性，你哋一定要自己带胶袋咧。 定 系 强迫性，等你哋有买嗰啲嘅就系 冇佢冇 烟 啊，佢冇环保袋， 连环保袋都冇，咁奇怪。 所以咧，我有两次嘅，一次咧我去到我攞咗成车都系嘢喎。咁咧佢话冇胶袋，你俾钱都冇。哦咁啊，咁我又唔买住咯，咁于是我放弃咗啦。咁到琴日我又去买啦，咁我买咗。少量多又唔係好多，但佢又冇膠袋喎。我一醒係喎，你哋而家冇膠袋，咁我就點咧？攬住兩托雞蛋同埋係一包凍嘅雞翼，即係我攬咗四五樣嘢咁攬住咯。即係因為我又近嘅，佢哋我屋企唔係好遠，咁、可以解決到嘅。但呢一樣嘢，我諗啊，環保有時候啲嘢咧都係逼出嚟嘅。譬如好似由而家開始咧，我就會記得啦。落去買嘢，除非自己帶膠袋，如果唔係就唔好買啦。因為咧，有時唔係噶嘛，我哋即係我啊嚇。好懶咁啊！哎呀，唔使啦，佢有膠袋買，咁就會自然地咧用咗佢嗰啲。咁、我覺得呢樣嘢都有少少逼出嚟，會唔會係？ 哦，我自己落街市買餸，我中意用自己嗰啲環保袋、布袋又係，或者嗰啲環保膠都係，我中意用嗰啲。 你講個情況，我都係你根本就預算你一陣間係要去買嘢嘅。 係啊， 最慘嘅有時我哋會點樣咧？譬如可能就係你放咗工之後，你突然間醒起有啲嘢你想買，又或者有啲餸你想買，咁你就會去買嘅時候，你就未必真係會攞。同埋仲要有好多人嗰阵，我觉得我哋有揸车都仲好啊！我嗰个即系车后边嗰度，我就摆十几个袋喺个车后边噶， 随时准备， 随时走去买嘢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你有时你兴起突然间 系 啊，就想去买啲嘢咁样嘅话，就会比较麻烦， 就会需要啦，系啦。 不过我通常我尽量都会希望佢哋就唔好再袋中袋嘅， 系 啊， 好浪费，好浪费。 我知道嘅就系佢哋其实可能都系训练咗嘅，总之嗰啲冻嘅嘢又或者。有滴水嘅嘢咧，啲姐姐都好好嘅，佢哋就會再，我就一定同佢講，我就話千祈唔好，係啊，就一個袋嘅話就可以搞掂曬噶啦，咁樣咯，係啊。 海鮮又係啦，麵包都係啦，譬如三個麵包有三個袋，再擺一個大袋，咁啊四個。 係 啦。 有時甚至乎我會覺得就係即係超級市場嘅嘢係過度包裝嘅，係啦。譬如可能我試過有一次啦，我只不過喺超級市場嗰度買啲嘢，我翻去煮嘢食啦，我發覺就係基本上我煮一餐嘅話，我係成個垃圾桶咧就已經滿曬，唔單止係袋，仲有嘅就係有。好多佢包装落嚟嘅嗰啲发宝胶嗰啲剪啦、 粘 住你条鱼，佢吸咗呢啲血水嘅嗰啲嘢，嗰啲全部都系唔可以环保再做嘅嘢嚟噶嘛，我觉得好浪费咯， 好浪费 啊！ 好似咧，我听到 方便啊，方便佢哋运输。 有位太太咧打电话去嘅，我哋一台啦吓，千禧年代，佢讲一样嘢，我谂啊，好似你都有得讲过嘅，就系咩咧？嗱，你想环保啦，于是你自己带个砰，带个兜去一啲嘅叫快餐店买嘢啦，咁佢得到个。答案咧，個快餐店嗰樣，我唔會幫你倒，即係我唔會幫你倒個烹嘅，就用一個嗰啲發泡膠兜。 拎出嚟照俾嗱，你照到啦咁。咁、我太太就话：咁其实点环保得到咧？咁样，因为我就算而家我自己倒，我唔介意自己倒。 系 倒完之后，嗰、那个发泡胶嘅 又冇用啦，又要 其实都系用咗。咁即系好似呃自己咁样，系咪、 嗯？ 我系环保咗啦，但都系有个兜喺度。 我有个访问过呢一啲朋友仔嘅，咁佢哋就话真系冇办法，因为咧就系啲厨师哥哥咧，又或者系佢哋嗰个供应链啊，其实基本上有好多嘢咧，佢已经系惯咗噶啦，佢惯咗嘅，譬如可能系饭，就系呢一个嘅饭盒里面嘅就系、是。其中有幾個一盒佢倒落去咁，佢就知道係咁多，就唔會多，亦都唔會少，亦都冇俾人投訴啦，係咪？點解我嗰啲又會多啲？點解佢嗰盒又少啲啊？咁樣咯。所以其實你而家突然之間你攞個玻璃兜去幫佢買嘅話咧，佢唔知俾幾多你㗎。係啊，咁我就話哦，原來係咁樣嘅。佢話係啊，其實有時我哋唔係唔想幫手去做一啲環保嘅工序，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對於佢哋嚟講嘅話咧，佢哋係唔方便咗，而且有好多人喺度排緊隊喺度等緊嘅時候咧，佢哋就最驚咁嘅情況出現啦。 OK， 呢樣我哋都 明白嘅。你又一個兜，佢一個兜咁就搞耐咗啦。 系啊，咁佢、就唔知道，整几多咧，应该煮几多咧，咁样佢突然之间佢就会即系系会拿手唔成势咯，所谓叫做。 点解我哋上一代系得嘅？我哋真系以前系攞兜兜啊、喷喷 啊、 餐餐 啊，因为以前冇啊嘛。 系啊，以前佢哋冇外卖盒嘅、 啊， 你食啊自己攞个兜。 我觉得而家有各有各做嘅、啊，我有一间嘢都几好嘅，我成日都会中意帮衬佢，就我觉得佢好好咯。如果你自己攞玻璃兜去买点心，佢系卖点心嘅，佢会扣钱， 即系 平啲 系扣五毫子，扣五毫子俾你。当佢嗰啲盒咧唔使你唔使俾啊嘛，咁所以咧佢就会每一个佢就会佢会扣翻扣翻扣翻咁样，其实有时都几开心噶。 系啊， 点心咪易搞啦，四粒黑搞就四粒， 冇错， 都系 佢就会好支持。 因为唔觉唔觉咧，因为外卖嘅人多或者外卖嘅数量多咧，譬如我屋企就系咁啦，食外卖为主嘅，咁咧就每一次抌嘅嗰啲胶盒啊，有啲因为有啲铺头真系整到好精美，我真系唔系好舍得抌嘅，即系佢嗰啲便当咧，有一间嘅日本便当咧系真系一个盘咁，好似飞机。餐嗰啲咁 有幾 係一格一格，同埋嗰個盤係硬嘅，確確實嗰啲即係硬嘅膠嚟，咁所以咧，我覺得。抌咗佢咧，我真係好似好一次啫喎，只係用一次啫喎，一個鐘頭。 但你洗完你唔會再用噶啦。你如果留起佢，我都試過啊，結果都係抌。 用嚟做咩？係 啊係啊，但係我幫你諗到啦，不如咁啊，你自己開一檔嘢，專接你屋企人生意。佢哋食粥又好，你都帮佢煮，系咪先？ 系啊，你自己做咯。 咪咯， 佢有讲过嘅，佢话佢煮嗰只屋企人唔中意食。 阿姐，咁你咪自己改个名咯，叫做陈记咯。 点解我又唔系姓陈，我叫陈记，我叫两记得唔得？ 我打 得啦 ，OK 嘅。 系啊， 系嘅，即系你储咩？储埋有未必会用，但系你抌嗰下嚟，真系觉得。唉，真 好 似， 唔係你唯有一樣嘢嘅就係你只可以做到嘅就係垃圾分類嘅啫。 嗯， 但你垃圾分類嘅話，其實都有報道過啦，係咪、嗯？其實大家都知㗎啦，係咪？佢嗰個去向究竟係真係當佢上游同下游嘅時候，佢真係去咗邊度咧？咁樣，我諗呢一樣嘢係一個好長久性嘅，同埋嘅就係一個政策上面真係需要配合到嘅問題咯。 冇、 嗯、大家都想嘅，大家都喺度努力 嘅， 咁唯有再行多步啦， 再努力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五毫變一蚊咧，未必真係好大嘅效用。反為咧，如果好似間間超市都好似佢咁冇啊，直情冇。你要買就自己帶。 啊，係。 咁可能就 因為除非以後唔再提供膠袋。 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最斬釘截鐵，冇噶啦。你因為你自己帶袋，人係咁噶嘛，即係習慣咗之後，哦係，買唔到唯有帶咯，咁就慢啦，係咪先？ 其實有亦都有一個統計過，又講緊嘅就係當呢個垃圾袋開，唔係應該話呢啲膠袋嘅就啱啱徵税嘅時候嘅話，跟住話要衍生咗另外一啲乜嘢啊？就係嗰啲織布。袋嘅不織布嘅嗰啲咁嘅袋出嚟嘅话咧，其实佢就系可能减少咗呢个胶袋，但系就多咗呢啲咁样叫做不织布嘅。 不织布仲难搞啊！ 仲难搞，系咪、 啊、 又贵咗又麻烦咗、啊？所以我谂呢一样嘢系个习惯嚟嘅。个习惯嘅话就唔系一朝一夕或者系一年两年可以做到嘅嘢啦，啱唔啱啊？咁、我谂可能佢就系真系要慢慢慢慢嘅，由而家嘅话由细个要开始做起嘅。 嗯，加埋 小 朋 友就要开始做起。 冇错冇，即系唔好觉得每一样嘢都系抌。喺離開咗自己你嘅視線範圍，離開咗屋企，但嗰樣嘢係冇消失嘅、 嗯， 都喺呢個地球某一個壓住一個位嘅，任何一個飯盒啊嗰啲咁嘅發泡膠東西都係嘛、 嗯？ 我所以而家每一次咧，我抌一大袋嗰啲嘢出嚟，我都覺得哎呀，真係好似好衰咁樣。 但你哎呀完之後，你又翻屋企啦。 我都係咁話，其實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喺日常生活裡面咧可以環保啲嘅。就算係嘅話，你立亂就去買嗰啲 fast fashion 都係一個問題嚟 嘅， 係咪？大家如果真係去了解一下嘅就係我哋嗰啲牛仔褲，你只要用幾多水 水能够染咗呢一个嘅蓝色啊，嗰啲水去咗边啊？咪去咗嗰啲河流啊、溪间啊，咁样去染污我哋个地球咯。所以有好多好多嘢嘅话，其实都系可以从少少嘅事当中嘅话，或者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嘅话，可以好多嘢都做到嘅。 嗯，系啊，冇错冇 错。而且有好多嘅组织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譬如可能我哋嘅世界上面系冇垃圾啊等等，佢哋会去卖好多嘅二手嘅衣物啦，或者系嗰啲二手嘅家私啦， 重新再用， 即系将嗰啲 upcycling 啦，即系呢啲嘢嘅话，我觉得都系啲方向咯。 或者有啲嘢可以废物再做啦，即系可能再重新变为一啲用品都得嘅。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我访问咗有一个就系年青嘅designer， 佢就 upcycling 一啲嘢嘅啫。佢有一个speaker 咧好靓，其实就系嗰啲我哋装嗰啲好大个嗰啲油啊。油啊，即系一大樽嗰啲油咧，咪有一啲 胶桶 胶嘅胶桶，冇错， 变成一 个 spot 咧，佢个盖喺侧边嗰只， 个盖咧就系可以扭干净嘅大细声嘅。 喂，呢个好正喎，呢个 喺边度买噶？中间嗰个位嗰度佢割开咗，就将个喇叭咧就伸咗落去，跟住你就摆咗喺度嘅话，跟住咧就变咗个 upcycling 嘅一个原先你应该要抌咗去堆填区嘅一个咁嘅胶嘅嘢，咁佢就揾嚟做一个喇叭。仲要好聲， 掌聲鼓勵， 謝謝你愛護地球啊！ 我哋留意多啲，係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针对香港产品的产地来源标记规定不符合世贸规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认为有关裁决是还香港公道。他强调，本港是世贸成员，属于独立关税区，因此要极力争取享有世贸成员同等待遇。對於美方可以在60日之內上訴，邱應華說本港會密切留意美方的行動，再決定後續行動。他指出，香港製造代表優質，如果本港產品要轉為中國製造，或者會令到消費者混淆，亦都會為廠商帶來不便。廠商會常務副會長盧金榮說，輸往美國的中藥等的產品，如非明確交代屬於香港製造，可能會影響本港產品在當地的競爭力，支持特區政府繼續向美國和世貿交涉，糾正問題。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社交網站說，將會根據最近會員大會一致通過的動議，短期內按章工作，呼籲會員以實際行動支持爭取僱員應得的待遇，包括充足的外站休息時間、改善福利制度和更表編排。國泰對工會的決定表示失望，認為工會的立場與日前和管理層會面時截然不同，有關行動亦都無理。國泰表示有信心員工會緊守崗位，保證航班服務將會運作如常。國泰又說，復常之路上挑戰重重，早前已經宣布明年向所有合資格員工加薪 3.3%， 並派發相當於一個月薪酬的特惠金。大部分備受關注的偏加安排已經在1月份的監表得到解決，有關調整將會持續生效至2月和往後月份。政府公布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尚达生物科技创办人焦燕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创科除了有上游的大学基础研究，产业亦都需要落地帮人，或者为政府增加税收，一定需要中下游发展。但是本港这方面的发展一直不是很蓬勃，因此欢迎蓝图提出的发展方向。焦燕涛表示，本港过去几十年并非以高新科技发展经济，因此人才有比较大断层，需要从外面抢人才或者自行培育。对于蓝图提出未来发展的四大策略领域，包括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等，焦燕涛说，如果大学生想投身创科，应该集中在这几个方向发展。 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虚拟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弗里德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出庭，他获准以$25,000,000保释，出年1月3号再讯。法官说弗里德现时声名狼藉，不可能再参与金融活动或者匿藏而不被认出。其余保释条件还包括交出护照、限制居住在他父母位于加州的家，还需要接受定期的心理健康治疗和评估。检控官形容弗里德的罪行是史诗式欺诈。30岁的弗里德被控8项控罪，包括汇款欺诈、洗黑钱和串谋诈骗。起诉书指弗里德多年来欺诈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转移到自己的私人对冲基金，并挪用款项进行风险投资，大量购入物业和作出大笔政治捐献。弗里德否认指控，报道说所有控罪合计，弗里德最高面临115年监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1点，跌57点，总成交金额31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8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75跌4仙，腾讯控股323.2跌6毫，美团184.4跌1.8，阿里巴巴86.9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67.4跌5毫，友邦保险87.05系升3.15，快手71.3跌5毫，比亚迪股份193元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32.65，瑞士法郎0.932，加元1.363，人民币6.986。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0点，跌297点。港金报16,65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98美元，卖出1,794.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山道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大老山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篮球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在九龙区东头村道，由于有爆水管，东头村道北行去回黄大仙方向，近住凤舞街至到东正道一段，即是东头村道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圣诞家凝聚爱。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我妹妹就是我的圣诞老人，因为她和圣诞老人有很多共通点的，就是平时我很少见到她，但是去到圣诞节她就会放一份很贴心的礼物在我台面那里，证明她都真的很了解我，所以圣诞节大家都要爱多点你的家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还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咁一阵间咧喺十二点半都有点唱嘅时间嘅，咁大家交流下， 交流下啦。 但系一阵间我哋好犀利啦，你又知唔知？ 冇错， 继续我哋嘅校长系列。 哇，犀利啦！ 今日边个？ 欧校长。 问乜嘢？ 问中国历史题目。 哎呀， 我今日不如做助教算啦。 系啊， 我帮手斟 系 斟茶递水。 我不如你做助教，我做校工算。 历史啊，西史定系中史啊？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哎、希望今天可以撞中啦吓，即系好似唔系大细咁样。 唔紧要，我哋只要继续努力就得噶啦。 嗱，仲有一样 就是力量。 各位朋友，中意踩单车，今日犀利。 哇！ 车路的士今日由四个辘变成两个辘， 冇错、啊。我觉得呢个仲好啊，因为其实咧上个礼拜，应该上两个礼拜系嘛，上个礼拜咁就有呢个单车节啦。咁啊，经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嘅话咧，亦都重临我哋香港。 哇！好多人参加。 但系嗰个礼拜系非常之冻嘅， 好冻， 最冻嗰日。 系啊，就好似cut短咗嗰個行程， 改咗路線， 就改咗路線，咁等大家咧就唔使咁凍啦。咁究竟咧，即係呢一位嘅單車仔咧，究竟佢嗰日咧係參加嘅時候好犀利，聽講佢追趕李維斯。 哇！聽講佢結咗婚，仲追人。 冇錯，佢用單車追佢啫。 冇錯， 唔使擔心。 今日佢以一個參加者嘅身份講，喂嗱，其實大家唔知你哋踩單車多唔多啦。其實咧凍咧，或者大風咧，唔單止係個人個體即係會喪失熱力啦，同埋咧大風咧個風阻咧對踩單車嚟講好大影響。 知道。 即系如果你系逆风咧，你系用多好多力嘅。嗱，我个人觉得我代表我自己啦。咁如果有啲咧踩惯咗，冇所谓啦，几大风我都顶得顺。我咧嗰时咧，逆风同顺风咧系个 speed 争好远。因为可以问埋啊呢位朋友仔啊， 好啊。 咁了解嘅朋友嘅话咧，仲会话俾我哋知道嘅就，譬如可能系如果你都想嘅就系即系新手入门啊，要拣单车、买单车，究竟应该要点样咧？甚至乎要有啲乜嘢嘅装备等等咧，先至能够咧就安全同埋健康咁去踩单车啦。甚至乎會介紹俾我哋嘅就係有啲乜嘢嘅單車徑，其實香港有好多啲好靚嘅單車徑 嘅，而家 係啦，可唔可以介紹俾我哋咧？咁樣等大家，如果大家新手上路，我覺得其實都幾好， 好好啊， 踩單車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即係運動啦。 係， 我自己本人嘅話，我都好中意嘅，我都好 enjoy 嘅。我都記得我曾經有同大家講過，星期六或星期日咧，若果我早起身咧，我會踩單車去市區，應該係話去個墟市嗰 度 去買嘢嘅， 正 係喎，去墟市度買。买嘢噶，跟住我就会再踩翻单车翻嚟，咁跟住你就会出少少汗， 哇！ 但系你又可以有啲运动，但系你又唔会太攰， 冇错。 哇！我真系嗰个感觉 可以欣赏风景， 系啊。 你会唔会去墟市嗰度饮茶啊？整个叉烧包，整龙宝梨咁样。 我就系咁样，我朝头早我踩出去啦，跟住你会谂下几好，我唔使抌低架车，我又唔使觉得即系自己又好似揸咗架车去一个咁近嘅地方，好嘥油、嘥油啊，又嘥钱泊车。但是你不会乱咁排街噶嘛？但如果我单车我冇事啊，我揾一个系啊，我揾一个就系即系泊单车嘅地方，咁跟住我就系锁住佢，咁跟住我就可以去，我会摊茶啦，跟住我买嘢啦，买完嘢之后嗰阵慢慢揸车，即系踩翻单车翻屋企，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嘅一回事咯。 我听到都开心， 大家都应该要 你都试下，你都试下单车啫嘛，你识踩噶，你识踩系嘛，识唔识踩？唔识系三个辘嗰啲咯，有辅助辘嗰啲咯， 或者健身单车啊，唔使喐嘅，踩踩踩。 踩好耐，但系边度都冇去过。 同佢人生一样，原地踏步。啊 ，OK， 咁 你 啊， 唔好再睇小我。2023年，你又迟嚟话，2022已经浪费咗一年。 系啊，你要改个名叫发奋图强，冇错，发奋图强马小强。 啊，呢个 发奋图强， 正 个 字 人名嚟噶。阿发奋哥，嗱，其实呢一样嘢咧都关关地你事，又关关地单车事。 好， 呢个话题咧，或者有个朋友仔咧喺网上讲咧，佢话：哎，我去完呢个日本自由行，我想问下大家。点解嗱？佢提出嘅，佢问翻大家，你哋觉得点解咧？佢觉得日本冇肥人啦，或者应该话好少啦吓，即系佢从市面上佢见到嘅，无论咩年纪，大人细路仔，就算佢系发育紧嗰啲咧，啊都冇乜黐肥嘅，即系唔会有啲嘟嘟嘟嘟嗰啲鸡蛋人。点解佢可以做到嘅？系点解可以做到嘅咧？咁于是好多人就留言即系俾翻啲意见佢啦。有啲甚至系有嫁咗去日本嘅主妇又有，或者有啲去过日本旅行啊、读书嘅人。喂，你知唔知日本人咧对嗰个叫咩体型管理或者体重管理咧？系好细个已经留意噶啦，同埋咧，佢哋食嘅嘢咧系好清淡嘅。如果啲嘅比较大份量，譬如成碗大拉面啊，或者中啲即系好多呢啲重型， 佢哋好少食噶。 佢哋或间中会食，或者多数男仔食，反而女仔咧系好清淡。佢点样形容啊？佢话佢哋嗰啲系小鸟胃啊，即系雀仔嘅胃， 食少少， 少少就饱噶啦。同埋咧，佢哋话好多嗰啲家庭主妇咧。因为有啲佢成家庭主妇留言噶嘛，嫁咗日本嗰啲，佢话佢哋根本唔落油嘅，好清淡嘅，就咁煮完烚完就食，咁所以咧就会比较容易控制到啦。啊，点解同单车有关呢？同埋佢有一样嘢，好多佢哋翻工翻学系踩单车，一个钟、半个钟系好等闲嘅事情，你得唔得？即系如果你哋譬如我哋生长喺香港啦，咁啊，即系撇除有啲外过海喎，点可以啦？即系除咗撇除咁啦，如果你唔使过海嘅，你愿唔愿意踩半个钟每日翻工咧？咁样，我谂好多人真系未必会有咁样嘅吓毅力咯。 我可以分享一下嘅，因为我另外一半咧系曾几何时去过日本嗰度咧，就系 working holiday。咁佢翻得嚟嘅时候，你系发觉佢成个人咧健康晒，瘦咗，同埋成个人系健康嘅。咁我问佢点解咧？佢就系话喺嗰边嘅膳食。是非常健康的，即正如剛才你所說啦，我們經常在說我吃那些拉麵啊，一個禮拜都不會吃一餐的，是啊，但是我們香港就日日吃，是 啊，特別那些女士啊，下午就吃拉麵， 還有拉麵的話，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就是它會比較就是鹹一些，還有會是比較 heavy 一些，但其實不是經常吃的，你在家裡那裡是吃什麼呢？那都是咯，那我就說壽司啊，那這個也不是日日吃的，因為其實是在貴價的東西來的，是屋企有好多人啊，譬如可以真系做东啊，或者系所有嘅人翻晒嚟屋企食饭嘅时候，你先至会见一啲摆啲好大盘嘅寿司或者系刺身嘅，最少要咁样做嘅，即系宴客你就会啦。咁所以就咁喺屋企度食啲咩嘢咧？即系类似话就煮啲萝卜啊，又或者系整啲香关西煮啊呢啲咁样嘅嘢，一碗白饭好简单嘅啫，甚至乎好可能嘅就系一啲嘅就腌即食嘅嘢，即系譬如可能你嗰啲咩酸梅啊、萝卜啊，咁可能嘅就系整个嗰啲味噌汤。可能佢咁就一餐噶啦，咁其實我就話仲有一樣嘢嘅就係，正如你所講，咁佢就同佢講過話，去到嗰邊嘅話咧，首先一定要搞啲乜嘢咧，就係要買咗個單車，係啦，咁啊買個單車揾嚟代步嘅，以及嘅就其實佢哋行路都好多， 係 啦， 行路都好多， 唔會話喐啲就會坐車，喐啲就要搭車，唔會嘅。總之佢就係可以係腳程能夠行到嘅地方，話佢都會行。所以我發覺嘅就真係幾好啊！呢種咁樣嘅生活， 即係呢個觀念咧，嗱兩樣嘢啦，即係總括嚟講，佢哋會行。或者踩单车啦，两个都系一种运动嚟啦。同埋喺食嘢方面咧，系唔好食咁浓味啊，咁多系啊人工加嘅嘢啦，清淡啲。咁我相信咧个体型嗰个叫控制或者管理会更加。 唔系你讲紧呢几样嘢，咪就系我哋嘅生活必须嘅嘢咧，有运动同埋食得好啫嘛。 系啊， 系啊，食得清淡啫嘛。咁你咪就要将喺日常生活里面嘅话，呢一样嘢就根本你每一日你都会咁样做嘅，你就会自然就健康噶啦。你唔使专登要去减肥，你唔使专登要去做啲咩嘢。 知唔知啊？ 呢个系你嘅生活习惯， 知道分图啊，分图。 但系我系觉得咁嘅，即系你系人都会知阿妈系女人， 系啊。 但系问题你做唔做，同埋喺呢个地方你做唔做得容易啊，都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嘛？ 系冇错， 就系咁啊嘛。 踏出第一步其实真系最难。 系啊，我都冇谂过噶。我嗰阵时候喺印度，原来有好多人系食素噶。咁我就嗰阵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唔知啦，我好趋之若鹜，我想食嘅。如果食素嘅话，我觉得我自己会更加潇洒，会更加靓啦。咁样点样知道就系你会发觉就我翻。 翻到嚟香港，我覺得比較難啦。 係 啦，但係原來喺嗰邊，你係好多時候你食一啲咖喱嘅話，佢有啲素嘅咖喱，有啲豆嘅咖喱，你係可以食得好清，即係應該係話會係食素。佢對於佢哋嚟講嘅話係好容易嘅一件事， 嗯、 容易你買到，你咪會可以做到咯。 啱、嗯。 但係唔知佢翻到嚟香港嘅話，我就覺得你就算你揾一間比較好食啲嘅一啲素食嘅餐廳，我覺得都係比較少。 係好少。 係啦，當你嘅選擇比較少嘅時候，你難去實現咧，你就好難做到。 就好快放棄。 明白。 但我間唔中嘅話，我一個禮拜我都要規定我自己有一日、嗯、我都要係即係係啊 Green Tuesday、嗯、Green Wednesday、嗯、或者係 Thursday。2023年，盡量大家做健康人，好嘛？听紧就系丰收快活健康日，我哋喺十一点后就会有一位校长哥哥。 嗯，冇错啦，中国历史，临、嗯、急抱佛脚先。 点抱？点抱？攞本书入 边度？喺边度啊？个佛喺边啊？ 个佛个脚喺边？ 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melting in your hand. We'll be falling in love to the rhythm of a steel drum band. Down in Cocoa, Aruba, Jamaica, ooh, I wanna take you to Bermuda, Bahama. Come on, pretty mama, Key Largo, Montego. 八度几温，相对湿度34%，仲有九分钟到早上11点，翻嚟会有今个星期嘅网上情缘啊！ 网上情缘，圣诞节虽然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但是同时都是一个二人世界的日子。送任何一份圣诞礼物，无论它的价值是它的种类，可能都比不上一个发自内心的亲吻，你说是吗？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网上情缘，要庆祝圣诞节有好多方法，例如好好地食一餐，或者买啲自己中意嘅嘢，或者去行下郊外，去教到参加弥撒。不过对于热恋中嘅男女，喺呢个圣诞节最幸福、最窝心嘅地方，就系一个不受骚扰嘅二人空间。 And the bright city lights, let them all fade away. Just leave us alone, and we'll live in a world of our own. We'll build a world of our own that no one else can share. All our sorrows we'll leave far behind us there. And I know you will find there'll be peace of mind when we live in a world of our own. Oh my love, I cried for you so much. Lonely nights without sleeping while I long for your touch. Now your lips can evade the heartache I've known. Come with me to a world of our own. 这个圣诞节你可以送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给他，但是无论买什么都好，都及不上一颗真的心。对于相爱的人，有颗真诚的心，真挚的心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因为任何物质都在店铺买到，只有颗真诚的心是无价。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birds sing. The stars that twinkle way up in the sky. Tell me I'm in love. When I kiss your lips, I feel the rolling thunder to fingertips,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deep within. 就系风骚浮人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噶啦，呢、這个星期嘅早上十一点钟就翻嚟有啲咩咧？就系、是、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嘅校长嘉宾就来自明爱湖振中中学欧海健校长嘅。咁一阵睇下佢问我哋啲咩问题咯，睇下啲中国历史啊方面嘅嘢，希望我哋会识啦。好啦，先睇十一点新闻报告。 其次系北京嘅547宗，同埋福建嘅310宗。內地累計確診病例超過39萬宗，5241名患者死亡。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和非常乾燥，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和聖誕節假期天晴乾燥，早晚相當清涼，新界日夜温差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0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37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2点，系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7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75跌4仙，腾讯控股323.4跌4毫，美团184.5跌1.7，阿里巴巴86.9跌1蚊，友邦保险86.65系升2.8，恒生中国企业67.34跌5.6。快手71元跌8毫，比亚迪股份193元跌8.6，中国平安50.65系升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9.399，瑞士法郎8.377，欧元5.223，加元5.726，新西兰元4.896，欧元8.28。每百日元对港元5.8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0点，系跌297点。港金报1665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53美元，卖出179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仲有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一段比较挤塞。另外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方向、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另外，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即时，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International Purple 33。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号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嘅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至尊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哇！你做乜只手甩晒皮啊？ 你识啲咩啊？呢啲叫战绩啊！我已经练到咧，徒手用消毒药水做清洁啦。 你有冇常识噶？咁咧会好伤皮肤噶。 吓，有几伤啊？你唔好教客喎。 你咁做分分钟灼伤皮肤啊！我咧就建议你听晨美健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教你清洁工作安全须知啊！ 著名作家西西12月18号因病逝世，享年85岁。 佢创作文类丰富多变，包括诗、小说、散文等等。著名文学作品包括《我城》、《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哀悼乳房》、《 冯鸿志》、《 西西诗集》。 晚年仲出版长篇小说《阴天鉴》。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主持冯杰。王怡同你回顾西西嘅文学世界。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放松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开始咗啦，咁我哋欢迎校长之前，首先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嘅靓仔啊 ，Carmen 咧帮我哋接电话嘅，系点解啊？因为12:30咧就系我哋今日嘅点唱时间， 冇错， 系电话号码 18723888，18723888，18723888，重要嘅事情讲三次， 真系呢个圣诞节同大家讲声 Merry Christmas， 快啲打嚟啦！你又知唔知今日重头嘉宾来自呢个明爱湖镇中中学嘅欧海健靓仔校长？ 欧校长早晨， 哇，好大嘅帽啊！ 欧校长，欧校长，欧校长啊！我想问你够21岁未？ 点解 你 个细个？ 点解你个样 廿一对都就嚟到啦？ 点解你个样 细 细到一个点咧？我觉得好似 我啲同学啊， 系啊，好似啱啱入大学，入大学嗰啲靓仔咁样。 喂，系就好啦，多谢晒。 嚟 我赚 好细个， 我赚咗你啊，俾多啲 tips 啊！ 你又唔使咁嘅，你咁细个嘅你个样， 系你样咁细个嘅， 系咪真噶？ 真系噶！ 嗱，我老婆而家应该听紧我呢个节目噶， 系咪？ 咁啊，真系好开心。 欧太你好，欧太 叫咩名啊？吓， 佢叫 Vivian 啊 ，Vivian 系啊，系啊，喺呢一度真系要做啲试试先，因为咧，琴日系我哋结婚10周年啊！ 哇！ 如果佢有听嘅话，应该会好开心。 佢使唔使翻？佢使唔使翻工啊？即系佢有冇做嘢？ 诶，佢有做嘢，不过今日休息。 哦 ，OK， 好。 因为呢个节目，所以佢特登需要休息去听嘅。 哇！ 恭喜晒啊，你哋！希望有来历，好多个，好多好多个甜蜜嘅10年。 咁有冇小健仔啊？ 有啊有啊有两个小朋友， 两个啦， 两个啦， 争取时间去10年咯， 快 啲 啦，应该嘅， 人生苦短啊， 后生咯，系咪？两个都系仔。 一个仔一个女， 一个仔一个女， 好字啊，好字啊， 好字啊！佢哋唔发脾气嘅时候都真系好字嚟。 喂，咁你一阵间点啊？俾阿 Vivian 又要点啊？俾咩名咩名啊？佢哋小朋友叫咩名啊？ 个仔就叫做 Aiden， Aiden， 阿女叫 Audrey， 哇，系咪 A 字级嘅？ 系啊，都系 A A A 喎， 系 A A 嘛 ，A A 常好，好啦，咁啊，到底今日欧校长接受我哋嘅第一个挑战得唔得咧？ 系啦，真系时间已经过啦。 首先梁同学问咯噃，欧校长准备听咯喎。校长咧就博学多才嘅，咁不过我哋啲问题来自即系不同嘅范畴啊。好，第一条问题，国际求救信号系咩啊？SOS 代表乜嘢意思呢？以下四个答案。第一，代表 save our ship， 因为以前好多时呢系船运用开始嘅海难 save our ship。第二， save our soul， 灵魂啊、save our soul。第三， signal of sinking， 即系沉没的信号，沉没的信号。第四，冇意思，总之 SOS 就系 SOS。到底边个答案先系正确呢？ 哇，呢个 咁复杂嘅，喂，校长应该唔会系 校 长嗰个啩？ 冇意思啩？ 喂，冇意思啊，好似低咗啲喎呢件事。 冇意思，讲到最后咩就系冇意思，嗰简直系侮辱我哋。 喂，即系大家讲咁多年 SOS， 原来系冇意思。 喂， 戏里边都用好多，即系沙滩咧，咪都有最中意画一个好大嘅 SOS， 咁都系代表。 系啦， 咁国际救援嘅应该有啲 meaning 嘅，应该唔系 no meaning 嘅。 好，咁校长你估系咩？ 好嗱 ，by elimination 啊吓，咁啊似乎好似 A 同 C 咧有啲关系嘅，因为两个都同啲沉船啊，同啲船有啲关系。 因为最终系沉船方面开始。 似乎系船嘅，似船嘅。OK， 我估系 A 啊。 我都系 safe 我估 D。冇意思 吓，冇意思， 系啊， 纯粹系揾嘢嚟拗。 佢中意揾嘢拗嘅，啱唔啱？呢个同学，呢个同学系 你唔好误会我啊！ 专估啲怪鸡答案嘅， 正正唔好啊，因为佢拗颈嘅啫。 哦 ，OK， 佢即佢都要答啱嗰个嘅， 唔系为咗个节目好似开心啲啫。 好啦， 两个 A 一个 D， 有人啱，有人啱嘅， 系 正个答案。 好。 是怪鸡赢咗嘅，冇意思嘅其实。SOS 系冇意思，点解会用 SOS 呢？因为喺佢哋发个摩斯密码嘅时候咧，系嘟嘟嘟突突突嘟嘟嘟，系最容易打啦，同埋最容易记啦，同埋声音系最容易辨认。即係一個最簡單約定俗成， 嘟嘟嘟，你應該攬啊校長㗎，我哋贏咗係冇錯，呢個係我哋嘅 tradition 嚟㗎， 唔 係 啩？ 係啊， 其實約定俗成係最容易記同埋最容易打，因為佢喺救援嘅時候咧。是以最方便啦，最容易打，同埋个声音辨认啊，辨认声音是最容易。咁啊，后来用开咪，大家都用咗呢个 SOS， 但系冇意思嘅。 喂，一个咁冇意思嘅，原来咁有意思嘅。 系啦，简直就冇用。 因为佢系从嗰个 谂都谂唔到 操作上去计啊，即系嗰发嗰个密码嘅时候， 摩斯密码嗰个问题。 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样。 哦， 即系讲都冇人信。 真系 系啦，呢个唔系，所以 你信 啦， 信晒。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 嘟 好嘟 唉好啦 然后第一条问题我哋就嘟嘟嘟 啦冇错大家就真係唉鼓励唔到啦好啦呢一个呢就因为呢 你同学啦 我本嚟呢就搵咗有一啲呢睇历史题咁我估计嘅就係话因为呢许校长今日呢其实就係啲历史嘅呢嘅嘢嘅话呢所以呢我觉得问你嘅话就简直就係嘟嘟嘟嘟嘟嘟 都唔係嘅唔一定想晒 嘅厨房冷知识， 哇！ 好啦，各位朋友， 我煮嘢食好叻嘅， 哇！ 真系， 我问下题， 换题嘛， 换题题， 准备好多条 嘢。嗱，咁其实咧就想问一问啦。嗱，有时咧，如果系作为啲新手嚟讲咧，话少少煲汤，但系你点样知你就发觉嘅就，落啲盐太多啦，即系你个煲汤咧太过咸。你可以點做呢原來你可以放一啲嘢落去咧，就令到煲湯冇咁鹹嘅喎。咦，你個樣好似有少少。 煮開嘢食都知嘅，呢個煮開嘢食應該都知 嘅。就係未必㗎， 煮開嘢食不過唔係煲開湯就咁食。 係啦，冇錯啦。咁究竟應該放啲乜嘢去令到個煲湯唔會咁鹹呢 一定係落水。 放一陣米，冇水，選項冇水。 冇水。冇水。 加個水後先啦。 冇錯啦。B 就係放薯仔。C 放苹果，而 D 就系放梨嘅。 我知啊， 请拣。 我中横厨房四十几年， 系 我知道系放薯仔，肯定百分百 放薯仔。 嗯， 咁犀利， 跟唔跟？ 可以跟可以唔跟？ 喂，马老师嗱，如果输咗入埋你数得唔得先？ 梗系得啦。 咁就入你送啦， 得啦，跟薯仔啦， 系啊， 跟 系啊， 全部都系薯仔， 死跟，冇错， 系死跟系咪？ 嗱，如果输咗，你扣三分啊， 三分啊嘛，萧强， 输咗你扣三分啊，话俾你听。 佢哋跟完薯仔之后，你哋改啊，你改另外一个咯， 系 啊，你改另外一个， 你讲咗喎， 冇得改，君子 改系咪？三個全部都係買薯仔， 咁佢咪肯定啊嘛， 肯定啦嘛， 佢話肯定啊嘛， 肯定， 你肯定啦嘛， 肯定。 OK， 正確嘅答案係薯仔啊！ 好嘢，好嘢。 點解你會知嘅？馬老師，點解你會知？ 因為佢偷睇到我咯。 我冇偷睇。 係啊。 咁點解你會知啊？ 點解會係薯仔咧？ 因為中環咗全藝廚房四十幾年。 冇錯。 但係佢中環廚房食嘢，佢唔係學嘢喎。 嗱，因為咧，其實如果咧你嗰啲嘢太鹹嘅話咧，你可以放咧幾片薯仔。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個薯仔咧切太大片少少。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會煲咗落去嗰啲湯裡面嘅話咧，佢就會溶咗，你就撈唔翻出嚟㗎啦。你可以咧就係大片少少嘅薯仔咧擺落去滾一陣嘅時候嘅話咧，跟住咧到佢冇咁鹹嘅時候咧，你將佢撈翻出嚟，佢既唔會改變你嗰個湯嘅味道，亦都唔會咧就係令到佢咧就會太過稀，甚至乎會變到你嘅湯係比較濃稠一啲。 佢咪吸咗啲， 佢就係純粹只不過一個澱粉質，冇錯，佢會吸咗你嗰啲鹹味。咁跟住你撈翻出嚟嘅話咧，你個煲湯嘅話就飲得㗎啦。係啊，嗱，放米都係可以嘅，但係你就要用嗰個紗布，你就要放少少嘅就米裡面啦。跟住咧，你包咗佢嘅話咧，就擺落去。跟住咧，亦都係等用米咧可以吸收咗嘅就係佢裡面嗰啲嘅鹹嘅嘢。跟住咧就拎翻出嚟就得㗎啦。所以其實咧就佢需要加啲嘢咯，同埋要麵粉係啦。個沙煲裡面嘅要加呢個麵粉，同埋要加米。跟住你擺落去嘅話咧，一齊煲嘅話，佢都可以吸咗啲鹹味嘅。 太好啦！呢、這個聖誕節又學多樣嘢啦。 食 到嘢， 薯仔啊， 可以煲湯啦， 撈翻出嚟啊 嚇！翻嚟就到馬小強同學啦 ，A Merry Christmas。 有限了事，讲这圈子，相当趣致。有说有笑，有梦艺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开始，缤纷布置，开讲景致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星光处处。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尽是最暖心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仍会记挂游闲时写过的诗。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如是，但远去仍难忘哼过的诗。今天再唱，主中真挚有心思。祝福寄语，轻哼低唱这首诗。想你都可以听见。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丝丝暖意，开心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这好歌儿，佳节中高唱一次。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12月23号这个圣诞节即将来到的时候，提提你一阵间我们点唱时间在12点半就开始，电话号码就是1872388，现在都可以打来的啦。你又知不知道由薯仔强问问题？薯仔强来。 嗯，好，来吧。嗱，而家咪 搞咗你成个咪攞走嚟噶， 冇办法，今日佢大赢家， 你我问完你翻嚟， 或者点解我听到你嚟又把声咁远？ 好、okay, 快问，好 你嚟又系咪可以试下嘅？点解咁远嘅把声？ 好，来吧，北 極圈的國家呢有一條法例，所有汽車不可以鎖門，就算你即係擺低向街好、停車場好， 任何汽車 不 能夠鎖門，咪俾人偷咯？ 點解呢？都係為咗啲人嘅。天氣太凍嘅時候咧，任何人都要開車門入去，即係避一避。B 就係驚有北極熊嚟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爬上架車度閂埋門，保護自己。C 就係防止咧有人咧喺車裏邊啊，例如小朋友啊或者動物，你見到咧可以即刻開門救佢嘅。D 咧就係話其實佢哋嘅傳統啊、雪橇啊、綠車啊都係冇，即係隨時上車落車。 一定唔係呢個 啊，四個答案。 C。 天氣太凍， 我估是 啊，北極熊防止人喺車裏邊暈低，因為太凍瞓著咗啊，離開門。 A 係咩啊？你咁肯定 ？A 係天氣太凍。 天氣太凍，下一句係咩啊？冇啦， 天氣太凍，好似避係啊避咯啊，落大雪 避寒中心嚟嘅都係。 係啦， 流動避寒中心。 我覺得係 C。 校長 咧，我覺得係 boy， 因為北極圈啊嘛，係有北極熊啊。你話有企鵝就奇怪啫。 哦，即係 A、B、C 都人估。 係好 ，A、B、C 都人估，有冇人中？ 有人中。 啊！ 答案係咩？ 北極熊。 校長啱， 真係㗎， 真係北極熊， 唔係北極圈啊嘛，估嘅就得。係 真係。佢如果有啲北極熊嚟咧，啲人就可以上車。呢個係法例嚟嘅，必須要俾佢嚟上。 咁但係佢唔驚偷車嘅咩？ 冇車。 咁其實你過係啊，你開唔到個車走啊嘛。 北極熊好，北極圈係好荒謬 啊！救小朋友就香港都有咁嘅需要啊。咁啊，但係又冇咁嘅法例，咁啊，似乎係 boy 啦，係咪？ 佢而家啱啊，你啱啊， 唔好意思啊，都係要 justify 佢啊，令到自己好似好合理咁啊。 佢都未俾我支咪嚟。 係啊，我再一再真係好遠啊！佢以往唔係咁嘅，係特別就係今日係咁啫。 仲未俾我支咪嚟。 係啊，哎呀，你都差唔多啦。 好啦，咁而家校长问问题有冇咩范围啊？深唔深噶？一阵间 其实就我觉得唔系好深嘅啫，都系啲冷知识啦， 系 同啲中史相关嘅。 同中史相关啦，你写本人系读中史， 系啊，冇 错， 系啊，所以咧就同啲中史嘅。 我想问咧，趁而家即系我仲有少少时间咧，其实咧，校长即系中史或者任何历史咧，系咪死记就得噶啦？我以前曾经有呢个谂法就系念晒咁咪得咯，边年边年啊，边个打边个，边个同边个。是咪咁噶？ 其實應該咁講，嗰啲係最基本嘅嘢嚟嘅，即係等於你做醫生，你唔知人體嗰啲咩器官咧，都係唔得，嗰啲都係要死記嘅。 係冇錯。 不過當我哋講緊你讀中史，你點樣可以？喂，原來你可以以古鑑今咧，嗰啲就唔係死記硬背啦，嗰啲就真係要運用到出嚟， 要理解啦， 係要理解。 明白曬。 咁啊，其實好過癮噶讀歷史。 翻嚟咧，答半之後，我哋就有哇，歐校長問我啲問題，好驚啊！ 你有冇睇過我以前主持過一個叫《歷史啊瘋狂》？ 好细个我就听噶啦。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无用我你瞬间已忘记，宁愿自己。来过吧，我最爱的意。难怪像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还原我沉溺的气味，冲击的气味，难呼气。云雾里面慢慢亦是。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只希流嘅唱嘅朋友就系云浩影啦，11:29，气温慢慢回升啦，19度嘅温，相对湿度31%，都系好干燥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数字生效。星期五天晴同埋干燥，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呢、這个圣诞假期咧，同样都系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收发行嘅你又知唔知咧？听完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会继续咧，由欧校长问我哋问题嘅。12点我哋会有呢个车路的士，今日个单车嘅所有安全啦，同埋要知嘅事情，留意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听日系平安夜，警方会分别喺港岛中区、兰桂坊以及西九龙一带实施人流管制及封路改道。兰桂坊嘅首阶段封路会喺听日下昼2点至圣诞日清晨5点实施，受影响路段包括德记立街、荣华里、和安里、威灵顿街等。警方會視乎人流可能擴大封路範圍，即是實施第二階段封路，而為配合特別交通安排，中區多條街道的電單車泊位在明天下午1点至聖誕日清晨5点暫停使用，泊在那裡的車輛會被票控和拖走。九龍區方面，警方說封路範圍會較以往縮細，平安夜晚上7点起，西九文化区一段博物馆道会封闭，广东道、海防道、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一带亦都会因应人流和交通情况有封路措施，预料到晚上7:30起，尖沙咀天星码头和九龙公园径会全面封闭。政府發表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本港地少人多，成本相對高，選擇未來產業發展一定非常謹慎，經過科學思考。孫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在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方面，藍圖提出兩個例子，分別是新能源汽車和半導體晶片，因為考慮到有較強高科技元素，而本港有一定優勢，在亞洲乃至世界可逐漸獲得領先地位。另外亦都考慮到能不能夠帶動本地經濟生產總值的增長，提供較多就業職位，以及利用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孫東又說，發展半導體晶片不是重複別人發展的老路和產業模式，而是根據世界最新發展潮流和趨勢。医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黃立己確診新冠病毒，正是按衛生防護中心指引進行隔離。他最近一次上班是昨日，工作時有戴口罩和遵守有關感染控制措施，每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最近沒有外遊記錄。醫管局會為相關辦公室徹底清潔和消毒，並會繼續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短片分享应用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证实，内部调查之中发现有员工在今年夏季不当获取部分用户包括两名美国记者的数据，涉及的四名员工已经被解雇。公司高层向员工发出的电邮表示，四名员工其中两人在中国，两人在美国，全部已经被开除。公司強調正在採取額外措施保護用戶數據。 TikTok 行政總裁周受之在另一封發給員工的電子郵件說，這種不當行為完全不符合公司的原則，他們將會繼續加強保安。他強調在過去的15个月，公司一直致力於構建 TikTok 美國數據安全，確保美國用戶數據留在美國。美国国会最快在今个星期通过立法，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同非常干燥，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2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8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416.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系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8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73跌6仙，腾讯控股322.2跌1.6。美团183.5跌2.7，阿里巴巴86.65跌1.25，友邦保险86.6升2.7，恒生中国企业67.2跌7毫，快手70.55跌1.25，比亚迪股份192.7跌8.9，中国平安50.45跌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3，日元132.66，瑞士法郎0.932，加元1.363，人民幣6.987，英磅對美元1.205，歐元對美元1.061，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45点，系跌261点。港金报16,67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63美元，卖出1,7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进行，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濠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孟公窝。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返港岛方向近住隧道入口比较多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多车少少，另外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挤塞，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东头村道有爆水管，去返黄大仙方向介乎凤舞街至到东正道，即係近住东头村对开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方向、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向迪士尼方向。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以及要顾及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圣诞家仍最爱。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TUB 啊，我堂细佬绝对是我的圣诞老人啊。因为当我有难题解决不到，或者我做不切嘢的时候呢，一打电话给他呢，他一定会帮我手。等我今年呢都要想定一份圣诞礼物送给你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的气象站，一条干丝和一大堆录低雷声的磁带，连番谜题怎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重头嘉宾，今日我哋嘅欧校长准备出题，各位同学仔请坐翻埋位。 喂，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今日带一啲冷知识嘅题目啊，与其讲中史，不如讲又中文又中史咩都好啦， 又中又史啦。 唔系因为知道啊，马小强系中文人啊，冇理由唔攞条题目出嚟益下大家送下礼物先噶嘛。 中文人， 喂，咁啊，咁啱啦，睇下大家识唔识先。 好。准备第一题， 相 应。Oh my god！ 揽， 识得字系咁样嘅，可能听紧咧我哋。 不过我哋有个女同事揽住，突然间， 冇错， 系啊，真系， 系啊，真系充满住爱啊！ 唔好讲其他嘢。 系啦，我系同学嚟嘅， 真系噶， 系真系。 我仲以为你哋 曾经有一段， 啱啱先咁样十周年， 校长要求好高嘅。 我仲以为系我， 你咩意思啊？咩叫校长要求好高啊？你而家踩低我哋嘅女同事话啦喎， 系啦， 我 闹 佢，你闹佢， 我真系忍唔住啊！原来你成为咗校长， 估都估唔到啊！ 蔡敬文佢以前唔好曳噶，佢以前。 蔡敬文，你同我哋讲下，即系啊， 我哋嘅女同事啊，蔡敬文， 你哋系乜嘢？ 冇乜机会见到我 啊？你系咪小学同学啊？ 唔系啊， 幼稚园。 唔系啊， 做咩口窒窒嘅？ 突然间做咩惊啊？你做咩面红啊？你 喺我又面红， 系咪先？我哋要确保冇认错人啊嘛。 冇啊， 系啊，冇认错人啊。 系啊，哦，原来你以为自己认错人。 我哋叫名多咧，我哋唔知个对方贵姓噶。 哦，你叫佢海健系咪啊？ 佢就阿健咯。 系啦， 唔系，佢以前叫傻猪猪嘅，傻猪猪嘅。 阿嫂唔好误会阿嫂。 冇错， 佢应该冇听噶啦。 以后嚟嘅五分钟。你最好唔好听， 唔好误会，佢哋系冇嘢，唔可能嘅。 冇错，佢哋系乜嘢都冇发生过。 Michael， 好咁讲。 好啦，正式啦， 我嚟咯，咁我问噶啦，好嘛？系咁啊，中文题先啦，好嘛？呢个题目好过瘾嘅。咁啊，《静夜思》大家听过啦， 听过。 床前明月光啊嘛， 疑是地上霜。 系啊，咁啊，细细个老师教咧，张床究竟系咩床咧？ 啊，老师啊，啊校长啊，呢个题目。之前有人問過， 喂，咁問過，咁唔問呢題咯？係 啊係啊，我哋你問噶嘛？ 係啊， 唔係係另一個校長問嘅。 喂，咁啊，咁問你一題咯。 代表乜嘢嘛？ 啊，咁啊， 你咪問呢個問題。 係啊係啊係啊，咁唔問啦，咁問第二題啦。哇，好驚我問題，原來有人問過曬。 唔緊要， 係我哋一唔識啊 嘛。你一扮唔知， 因為一唔識就話問過。 你知唔知其實我係記得，我心諗嗰陣話我哋一定答啱，點解你要出聲咧？ 係啊。 哦，咁唔紧要，诚实系好紧要啊！琴日我同我仔睇个 ETV 咧，讲紧诚实啊， 或者有啲 好紧要， 或者有啲听众未听过咧，嗰咁啱， 唔系啱嘅，应该嘅。 唔好啊，第二题啦，第二题。 我第二题先啦。 喂，大家知道有快递呢件事啊？香港 知道， 食食嘢又有快递，咩都有快递。喂，古代都有快递噶噃。 系啊，我知啊。 系咪讲紧快递？其实咧，讲紧只马咧去做快递咧，其实最快嘅马咧，一日系可以跑到几多里咧？ 嗯， 系啦，嗱，呢个就真系要问一问大家啦。一里咧，做啲注解。一里咧，其实即系等于而家嘅今时今日嘅五百米。 嗯 ，OK， 咁啊，两里路就等于一公里啊。好嗱，答案 A 二百里。 一日啊，即系一日计， 一日，即系只马跑，系只马，只马会死嘅，跑到佢。OK， 咁啊 ，Boy 三百里 ，C 四百里 D 五百里。 喂，你最近马嘅，你知唔知几多啊？阿马小强，你又叫马小强，块面又似马，几多啊你 ？A 系几多？一百 啊？诶，200 ，二百，最少都 二百，三百、四百、五百， 嗯，二三四五。 O K， 一只马可以跑几多咧？ 只马可以买几？每一日 ，O K， 快递嘅时候， 我估三百。 有乜靜曬嘅？大家都 我諗緊啊，因為其實之前咧估估下古文咧，我講過相關嘅嘢，我依家唔記得咗。 係咁就啱啦。 我 好彩你記得啲。 我抄緊呢啲嘅冷知識嘅時候嘅話咧，我就睇過。 係啊， 你記得？ 係啊， 你又唔記得？ 但我又唔記得咗，因為我想睇嘅嗰啲 數字嘅嘢好難記啊， 唔會記數字啊， 數字好難記。 O K， 撞啦， 五百啦， 我估三百。 我估四百啊， 三四五 系啦，三四五 系有人中嘅，有嘅， 答案系 五百里， 哇，咁犀利 啊！真系今日马小强好犀利，好厉害嘅题， 又要写校长啊你。 掂晒啦，喂，系啊，讲紧呢个五百里，系啊，讲呢个喺唐朝嘅时候咧，当时喺一个最紧急嘅通讯咧，其实系需要一只马咧日行五百里啊。佢讲紧呢啲马咧已经系御马嘅等级，系最高级，跑到最多。但系其实你有时送信咧，其实五百里都未必够噶嘛。所以其实佢哋去到一个驿站咧，停咗嗰只马咧，就要转第二只噶啦。但系最快嗰只、最多嗰只就系五百里。 嗯，校长啊，听以前睇啲武侠小说咧，佢话咧有啲马会劲啲咧，叫赤兔马。 系啊， 你有冇睇过？有冇听过呢？ 有听过啊？ 系咪真嘅咧？嗬？ 相传系咁讲啦。如果今时今日如果讲赤兔马咧，可能媲美到精英大师。 嗯、我哋有个大兔马， 啊、我 哋冇赤兔马，有大兔马。你睇嗰只大兔 马。佢叫咩名话？佢叫 做巴闭哥嘛。巴闭哥 有只 马叫 巴闭 哥 啊？系啊，而家仲系出赛噶。 我仲出赛啊！我认识嘅已经系靓虾王精英大师， 靓虾王好多年前， 呢个同学啤住嚟。 咁大家知道我哋咩年代？ 靓虾王可能都崩咗啦，而家都。 哎呀，好啦，第二题， 好啊，嚟啦啊！咁啊，头先讲紧我十周年啊嘛，咁啊，即系讲紧啲。 结婚周年纪念， 周年纪念讲下啲爱侣嘅嘢啦，好唔、 啊、 好？大家听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嘛？ 听过， 听过啦。咁、其实真正嘅含义呢个系咩嚟嘅咧？点解无啦要执子之手咧？咁咁究竟表达紧啲乜嘢咧？好 ，A 系表达紧夫妇同埋情侣之间咧，希望白头到老。B 表达战士之间，即系喺度打仗之间咧，甘愿同生共死。C 表达君臣之间嘅合作，希望可以继续持久落去。D 表达父子之间希望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努力。 嗯、 第一个是白头到老，第二个是什 么？第二个是同生共死。 同生共死 是讲的是战士，不是夫妇之间同生共死、C 就是君臣之间，希望他们的合作可以持久。D 就是父子之间，希望大家一起成长。 我以为都是白头偕老嘅啫，咁啊仲有其他意思嘅咩？嗬， 系 最正路，梗系第一个啦。 咁你咪拣 A 咯。 系啊， 但如果系咁，佢唔会问啦。 系啊，冇错。哎呀，又 你应该推理啊嘛。 系啊，但系咁样望翻转头咧，会唔会系其实我又呃紧你咧？特登攞啲嘢出嚟， 即系都系冇 SOS 咁啊。 SOS 咁样跟埋 SOS 噶嘛？ 你估我唔到嘅， 系咩啊？马老师， 我拣 A。 即系你揀最正路嗰、那个， 系 即系你话佢扇我哋， 我冇话， 唔系因为个心红咗，觉得啲嘢应该冇面嘅， 系啊，啲赌仔咧赌徒心大， 冇错， 输钱加一赢钱起啊， 觉得自己今日手气好，买咩就买咩啦， 你靓虾王保佑我， 靓虾， 你系 A 系咪？ 系 A， 好， 我系执子之手与子偕，好。富贵险中求， 先君臣之间合作， 君臣之间嘅合作。 好，我跟靓虾王， 靓虾王， 我跟埋佢。 呢期王系嘛？ 呢期王， 呢期王， 两嘢先。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系咪？答案系冇嘅。 哎呀！ 喂，靓虾王衰咗喎。 啊？ 剩低乜嘢？剩低乜嘢？ 剩低咧就系战士之间甘愿 同 生 共 死，同埋就父子之间希望一齐成 长。 战 士， 打仗 boy， 战士 boy。 喂，二揀一啦，二揀一啦。 堅持，堅持。 50-50喎，而家。 50-50，使唔使打電話問朋友？ 唔使。堅持。 富貴險中求，父子。 父子，好一個父子，兩個堅持， 係冇錯。 答案係堅持。 好嘢。 大家希望同生共死啊！ 你啲黃旗都仲喺度喎，你啲黃旗寶塔都仲喎， 好嘢， 黃旗都仲喺度。喂，點解會啊？咁校長又想問啦，咁點解後來即係後世會將呢位同我哋發脾唔好咁大聲？我想問，後世點會將佢而家轉化咗做呢一個情侶嘅？嗬， 係啊，問題咧就係啦，當時或者我講一講佢出處先啦，出處係嚟自《詩經》入邊有一個一文叫做《擊鼓》。呢篇文章咧，其實係描寫戰爭嘅，係講緊其中一句説話嘅意思咧，係講緊表達希望戰士之間甘願同生共死，咁係咁嚟嘅。但係慢慢之後咧，大家就覺得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執住之手咧，咁啊，即係好似同一個情侶拍拖咁樣，一齊可以希望可以老，亦都可以到時真係叫做臨終嘅時候，大家都一齊。咁啊，慢慢有呢個轉變嘅啫，係啊，即係講下講下就約定俗成 啦， 係啊，冇錯。咁、 哦 okay、 但係其實最初嘅原意咧。其實是講緊大家打仗， 好彩我都補答啫，保重啫嚇， 保重啊，保重啊，唔好唔開心，唔好唔開心。仲有 同學 咧， 咪零雞蛋啊？呢個同學你暫時係咪零雞蛋啊？ 我想問，從來未試過咁嘅。 唔緊要，有賭未為輸啊！ 校長你唔可以咁講，啲學生聽緊喎。 唔係你講緊啲賭仔心態啊？ 啲學生聽緊喎。我驚你啲學生會問翻你。 從來未試過零雞蛋啊！ 系啊， 系啦、啊， 头先第一题你唔系话听过咪可以中咯，咪可以赢咯、 哎。 好，好啦，下一题， 好嗱，整一题嗱，呢题真系好简单，真系好简单嘅，真系唔识就真系冇办法。 哇，你唔可以咁讲喎，因为而家我哋唔中咪好衰，唔好咁讲 嘢。OK OK， 准你咁讲。 好啦好啦好啦嗱，好嗱又系啲情侣啊， 又系情侣， 老公嗱，老公呢两个字大家知啦吓、嗯。其实最初系对边一个嘅称呼呢系啦，老公啊，做咩噶？嗱 ，A 丈夫，嗱好合情合理， 一定 唔系，系咪 ？B 公公，即系外公，外公。C 宫中嘅一啲最大嗰啲太监。D 喺宫中办事嘅一啲中层嘅太监。 即系 中乜叫 C 又系太监？ 咁又高层亦都 D 又系太监 ，C 嗰个系大嘅高级嘅。高级 即系 senior 太监同普通太监， 诶都唔系 junior 系中层， 中层啊， 中层 intermediate。喂，但系冇理由叫自己老公系太监啊？ 系太监，我肯定系。 咦？ 点解？ 唔肯定。 咁啊，中层定系普通啊？ 系啦，中层定系高级咧？ 我估 C。 老公、哦、老、哦， 我估 C。 老系通常讲年纪嘅啫， 系咯，所以佢咪就 系 应该都做翻咁上下，就 系 senior 资深啲嘅，所以佢咪就系应该有翻咁上下资历嘅， 冇错， 好合理喎呢件事， 我都觉得系 C。 佢个样我很憎，好合理喎， 好合理喎， 所以我信唔过。 系 喎，佢个样 头领 亮，系啊，佢个样好似有啲，你仲唔踩落我陷阱咁样？咁啊，不如 D 啦， 唔系好似 SOS 嗰啲咁咯， 系啊， 丈夫，我都系买丈夫， 都系丈夫。都是赌徒心态， 唔系 C 啊 D 啊，我觉得 外公唔系诶 C 啊 C 好， 我都系 C 两 C 一 两 C A 一 有冇人中？ 系有人中啊？答案系C 哦， 中中啊！大家开斋啦，开斋啦，开斋啦， 开斋啦， 开斋啦，开斋啦，开斋啦，开斋啦！开斋啦，开斋！ 校长，你咪专登俾佢中噶，其实 唔系都系真系简单啊嘛！ 你咪专登噶，你咪改答案嚟就佢噶。 唔真系冇啦， 我怀疑你改答案。 有出处嘅，有出处嘅。呢个系嚟自明朝噶，明朝当时因为太监专权啊，大家知道魏忠贤啊，哇，嗰啲名好劲噶嘛，李莲英啊嘛， 冇错， 系咪啊？但而当时咧，朝中嘅大小官员咧。就为咗巴结啲宦官，巴结啲公公咧，哦、就所以成日都 系 提佢哋做老公公。啊，啲中层嗰啲就咁叫普通叫公公嘅啫。OK， 咁点解会有老公咧？就是、因为咧，其实佢哋喺去到民间嘅时候咧，好多时呢啲大太监咧，其实佢哋会系纳妾噶，即系佢哋去到民间纳妾。 大太监纳妾 系啊， 做咩啊？ 系纳妾嚟 服侍自己咋？ 服侍老婆系啊，冇错。其实唔需要做啲咩嘅，纯粹系有个老婆嘅啫，觉得自己一个真男人啊嘛， 冇错， 一定其中一部分嚟嘅。所以咧，其实咧，当一啲正常嘅女子，其实梗系唔会愿意啦。咁但係佢哋就會開玩笑咁樣講，啊你搵你個老公啦咁，咁、其實就係咁樣講，老公老公，係啦、就咁樣攞出嚟。 咁老婆呢？ 老婆我唔知。我哋讲 老公 就 梗系有老婆噶嘛， 心目中冇老婆啊！ 唔应你 我心目中有嘅，我心目中有嘅。 你咁一顶懵笠落去， 哇！ 几恐怖啊！呢度呢个节目， 像 一个罪名噏落去噶啦。 如果咁讲法，唔应该叫自己个老公做老公 啊？系啊，所以嗌老公做先生啦，或者叫亨利好啦。 系啊，傻猪猪啦， 咁啊好啲稳阵。 喂，好啦，嗱，欧校长有一只歌曲咧，你今日系咪想留俾呢个时间？因为我惊唔够时间播啊，费事播半只啦。 系啊，冇错啊。 咁所以就成只播晒，咁就而家开始你讲你嘅点唱啦。 好啊，呢首歌咧，其实我谂啱完咗世界杯啦，大家都好 focus 喺阿根廷喺梅西嗰度，成日都话我哋有目标，但系其实咧最紧要去努力。其实我哋成日都教学生都话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你有啲嘢要做，如果唔系你得个讲字咧系唔得嘅。喺呢个圣诞节咧，我俾我哋学生咧有一个 challenge， 我话俾佢哋听，你定立你嘅目标，但系你都要去做，你要努力，唔好成日停咗喺度。所以希望做人你不再犹豫，亦都希望送俾大家，我哋呢个圣诞节。 但系校长，我想问多一样嘢啫，有人研究，即系有人咁讲咧，就是、目标系要定嘅，但系唔好定得太高，因为个目标太高咧，慢慢你就觉得，诶、哎，即系掂都掂唔到，咁就算啦。咁你会唔会同意呢个讲法？即系将你嘅目标定到一啲自己能够做到嘅嘅。 唔同意。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目标，有一啲系远最大嘅，亦都有啲短期嘅、我哋慢慢收细佢。但系你一定要长远，你最后有一个 picture 俾自己咯。究竟你想做啲乜嘢？ 校长，你嘅目标系咩啊？2024即系出年。 2023年，我希望我间学校我每一个学生咧都可以生活得好开心，亦、都有一定个个同学仔都有进步。 仲要大家都身体健康。 冇错， 咁呢个歌你送埋俾 Vivian 啦， 送俾佢，不再犹豫。 Aiden 啦， 同埋 Audrey 啦， 仲要做两位同学啊， 仲有啱啱过嚟嘅同学，好尴尬嘅同学。 好啦，再一次多谢今日。我哋嘅校长， 多谢欧校长， 多谢多谢多谢，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大家圣诞快乐。 我哋今日嘅嘉宾吓，欧海健校长来自呢个明爱湖振中中学。翻嚟我哋仲有车路的士喺12点啊出现。 再犹豫啊，有梦想嘅为自己争取啦吓。快到十二点钟噶啦，想梦想今日点点唱就打嚟1872388。九度几温，相对湿度24%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今日天晴同埋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听日同埋圣诞之假期咧，都系天晴干燥，早晚咧比较清凉啦。新界日夜嘅温差比较大，下个礼拜后期天气又要转冷噶啦，嗰啲冬天衫千祈唔好收埋啊。好啦，十二点钟啦，我哋先听啲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咧，我哋仲有车路的士，今日讲系踩单车嘅，千祈唔好错过啦。 话非常感谢中德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支持，形容是两间公司在抗击疫情路上的重要里程碑。美国总统拜登回顾过去一年经济成果，是他推动的经济计划使美国再次成为创新与制造业强国。拜登向美国雅虎新闻撰文指，尽管经历艰难的几年，但他对美国经济前景乐观。他說因應高通脹，給予美國家庭更多喘息空間是他的首要經濟任務。過去幾個月工資增幅大於物價，汽油價格回落至去年夏季以來最低，物價按年增幅放緩，但他坦言通脹要恢復到正常水平需要時間，過程之中可能會遭遇挫折，美國民眾應該對他的計劃抱有信心。拜登指出，他就任总统以来，经济已经创造超过1000万个职位，失业率跌至近50年低位。他已经签署立法的经济法案，证明投资美国的愿景可以实现。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40%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2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8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442.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8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73元，跌6仙；腾讯控股322.4元，跌1.4；美团183.4元，跌2.8；阿里巴巴86.6元，跌1.3。友邦保險86.45元，升2.5元；恒生中國企業67.18元，跌7.2元；快手70.55元，跌1.25元；比亚迪股份192.5元，跌9.1元；中國平安50.4元，跌1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04，英磅9.404，瑞士法郎8.377，歐元5.219，加元5.726。新西兰元4.897，欧元8.2796，每百日元对港元5.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84。日经平均指数报26278点，跌229点，港金报1667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72美元，卖出179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先啦。咁喺九龙区，九龙湾嘅启福道去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噶，就系九龙湾嘅启福道啦，去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马场。 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另外喺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广东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排翻去油荔村噶。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快线有道路工程，龙尾就喺油荔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咧都系受工程影响，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康湖居对出有道路工程，咁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回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由于有工程，所以这一段路都是比较车多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我再提一提大家的交通意外，就是九龙湾的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启德消防局嘅。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警署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马场对出。咁鲤鱼门道咧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快线有工程，排到去油荔村噶。咁讲翻最新嘅资料咧，就系九龙湾嘅启福道啦。咁而家车龙咧系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九龙湾启福道嘅意外啦。而家车龙排翻去观塘码头。咁另外九龙公园径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都系清理好九龙公园径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广东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只系车多少少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2021 在资讯科技主导的年代，我们无论通讯、工作还是消费都进入科技大潮流，虽然它可以令我们生活进步，但也都有不少科技陷阱。今年有多少新科技，多少被淘汰，网络陷阱又有什么？ 想知道就听住今个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洪健威、施培、知识会社。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残疾人射箭代表队运动员魏家全，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我是 Hannah 谷子乔。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是保持住一个正能量的心，我们每一天都要 keep 住这种 energy，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了。不过最风骚快活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天我哋请嚟嘅咧就犀利啦。以往咧嗰两集嘅话咧，我哋都系咧讲咧就系四只碌噶啦。今天我哋讲两只碌嘅，就一位咧就已经有呢、這个 多年 单车有二十年经验，参加各大嘅单车比赛，但系冇攞过奖。 系佢唔攞奖。 单车手。 佢话我唔攞啦，唔想骄傲。 系啦，冇错。咁我哋就欢迎咧就系单车潮。 哇，犀利！ 潮哥。 大家可以叫做 Piro。 Piro？ 系啊。 点出啊 ？Piero 好似类似 hero， 不过 P 字头。 Piero，OK。欢迎 Piero，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系啦。咁啊，讲咗廿几年前咧，即系单车潮咧，最初系点解开始会对单车有种心爱，或者系最初踩咩？好似马书强踩一个三轮单车 系 咪？到而家都有辅助轮。 细细个嘅时候咧，阿爸开始嘅，佢无端端有一日咧，滴咗一部 B M X 翻嚟屋企。 系啊系啊，嗰时兴 B M X， 系啊系啊。 而家冇得买。 以前好兴。 系啊，以前好兴噶 B M X。 简单啊嘛，你真系踩佢就喐啊，唔使转波。 单车都系踩就喐噶啦，唔系有啲单车踩唔喐 嘅 咩？ 有 嘅 有 嘅。有咩单车系踩唔喐啊？ 我哋试过讲笑咁讲，我哋。试过去单车景嗰度租啦，点知我哋咧就租一部咧，朋友租嘅，因为我自己试过晒先行啦。朋友租咗一部坏嘅，咁最后系点样呢？真系一路要搞住只脚，总之只脚一停，架车好似刹停咁样嘅。跟住嗰次就大镬啦，我哋系踩入大美督嘅，咁我哋就一路 去咗晒美督， 系啦，跟住 去咗晒 美督就系咁上，系咁上，我哋一收脚就停。 喂，单车潮，咁你唔啱，你作为单车达人，你梗系。監顧曬啲朋友，嗱頭先咧阿單車潮帶咗一個 point 好啱嘅，即係好多大家都要留意嘅。嗱，大家都會有租車噶啦，咁、我都有租車啦。而家就冇啦，而家自己買咗。但係以前咧租車第一樣嘢你要留意幾樣嘢啦。我嗱我即係我班門弄斧啦。第一樣個踏唔係嗰個叫剎車啊，剎唔剎到咧？前即係兩個剎車掣都要剎到啦。第二夠唔夠氣咧？嗰、那個單車嗰個胎。第三個位你坐啦會唔會硬 pat pat 咧？有啲位咧係同埋個啷啷啊，啷啷就係嗰個黏黏啦，即係啦啦啦。咁幾樣嘢關乎你個安全或者個單車有啲我想問潮哥，有啲單車咧比較容易啲甩鏈㗎，係咪？但有啲咧冇咁容易甩鏈，係咪㗎？ 其實真係有咁嘅影響嘅。咁最主要甩鏈係點解咧？大家係一個唔啱嘅波段。夾硬去轉佢個波， 係係係， 甚至乎有啲人咧，好有一個壞習慣啊，佢、倒後去踩啊、你單車其實你隻腳係向前搞噶嘛，但有啲人唔知點解佢係真係倒後搞腳、尤其是轉波附近嘅時候倒後搞腳，一搞撲咁就甩。 你講嗰個係我咯， 點解點解你要倒後踩啊？ 型咯、 啊， 唔知點解係咁樣啊？ 不過係嘅，轉波係嘅。咁另外你又提醒咗一樣嘢啊，阿潮哥，如果我哋初哥咧，譬如新手咧，好似馬小強呢啲咧，連單車係咩都唔知。嗰啲咧，佢要唔要？要唔要揾啲冇波噶？ 其实开始系真系易啲嘅，咁、但系啦， 因为转波都系需要你嘅技巧嚟噶， 技巧嚟噶 嘛。你要咁上下速度，你先转到波噶嘛。几 时转？点样情况底下转？ 咩波？ 咁所以其实我都建议嘅，即系如果大家真系开始接触嘅时候咧， 可以担心， 真系租下单车先， 唔好担心， 试一试人哋嗰啲车。究竟轉波係一個咩感覺？喺乜嘢時候大家要轉波啊？咁、跟住真係試清楚咗啦，自己有個感覺先至走去買車。咁起碼叫做行少啲冤枉路啊！真係。 同埋咧，波咧有兩種噶嘛，一二三，跟住另外就有唔知點，有兩級嘅係咪啊？ 係啦， 有冇講㗎？我因為我哋對唔住，我今日好心急，因為想問師傅。 我都覺得你係啊， 係啊， 係啊， 我以為私人時間， 扯住阿潮啊，扯住。嗰两个波系咩嚟？ 有人我哋有分前饼同埋后饼啦。咁其实前面就我哋真系踩住嗰个位置。咁其实佢都可能有两个饼或者三个饼嘅。咁、有大有细啦。咁其实譬如我哋自己踩开公路车嘅话咧、我哋通常系前面嗰个咧系会用大饼一路去叫做高速同巡航嘅。咁乜嘢情形底下我哋突然间会趴咗佢落个前面嘅细饼咧？ 上山嘅時候，譬如我哋上當大帽山咁樣計啦，基本上前面嗰塊嘢全程都係一個細餅嗰度噶啦。咁就再配合翻我哋後面好多個齒輪啦，有啲係八個，有啲去到可能十個、十一個咁樣啦。咁就好似我哋揸車咁樣咯。咁我哋如果假設上斜要好大力嘅時候，咁就可能前面用住個細餅。拖住后面一个大饼，系啦，即系我哋揸车嘅一波，咁就架车好好扭力咁样搞咗上山啦，冇错啦。 嗯，哦，明白。好啦，嗱，咁其实讲咗话呢啲嘅，即系揸单车嘅时候，你需要有啲嘅一啲了解啦。好啦，如果我作为一个即系单车嘅入门，而家嚟讲嘅话，我觉得多咗人踩单车嘅， 好多， 尤其是喺香港，系啦。其实我哋可以笼统地可以知道嘅就系单车有几多种咧。因为我听你讲，有啲系公路车，你有讲啲嘅就咩 BMX 嘅越野单车，仲有一种我啲朋友玩嘅好危险嘅，系冇刹车嘅， 系。 黐線㗎，我覺得 係。嗰啲咧就真係 咩嚟 㗎？講真，喺香港路面環境咧，真係唔建議嘅，因為佢係講緊點樣去收慢或者停到架車咧，就係靠我哋只腳搞搞搞就行啦。靠只腳收嘅時候，跟住佢先至減慢，再去慢慢整停架車嘅。咁香港你諗下，我哋路面咁繁忙，甚至乎當單車 咁，如果突發性嘅事情出現咧， 香港真係唔得， 所以咪好危險， 好危險嘅。咁其實 嗰啲叫咩車啊？嗰啲叫 其實類似場地車嚟㗎啦，嗰啲已經係，但係 但冇剎車嘅， 冇 剎 車嘅，李 慧 思嗰啲 會踩嘅。 咁所以其實喺場地裏邊可以去到好快好快，但係問題你出咗街嘅時候咧。真係好危險，所以咧有啲人係會將嗰啲場地車，佢都會加翻個臂力喺度嘅。但係加完臂力，其實都係影響咗成件事，因為你收臂力嘅時候，你隻腳會承受好大嘅一個壓力嘅。咁其實所以嗰隻車真係唔建議路面用嘅，真係去翻留翻場地用啦。 啱啦。咁如果係嘅話，我哋一個新手嘅入門嘅話，我哋應該要點樣揀車？我哋應該係揀邊一種？定係就係因應住我就喺邊度踩？所謂叫公路車，我又唔知道。我淨係知道嘅就係公路車多數都係嗰啲胎 好 油 好 油嘅，係啦。我就成日都覺得好危險嘅，車身又比較高嘅，咁我就唔得咯，因為我會落。 卡住咗喺度，掛立鴨咁。 我只腳係落唔到地，我都 唔係佢講得啱嘅。嗱我 唔到地， 我買公路車咧，我成日都唔明點解要將我啲seat位校咁高嘅。即係你淨教到趴到咁樣嘅， 因為咧其實我哋嗰啲叫 fitting 啊，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喺架車上面咧，真係要攞盡咗車身嗰個叫 geometry， 跟住我哋先配合得到我哋自己個身體比例，咁其實咧就會用力嘅時候係會叫做 efficient 好多啦，有效力好多嘅。我哋每一個踩嘅時候，啱啱好利用曬我哋身體嘅肌肉就落曬架車嗰度嘅。咁樣嗰個力度先出得到嚟，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已經係公路車，我哋嗰個已經離開咗入門先至會去做呢一件事。 係啊 係 啊。 但如果講咧，可能大家係純粹係入門嘅話咧，其實有好多選擇嘅。咁一開始可能係試啲冇 gear 嘅先啦，唔需要轉波咁就最方便啦。咁或者唔係喎，我哋可能想已經係上下去單車徑嗰啲度踩，有少少速度啦，係啦。咁嗰啲情況咧，可能你就可以試一啲類似叫做山地車啊，越野車點解 山地車重好多啊？ 重好多，但係佢一個好處嘅，就個 啲輪 舒服啲啦， 同埋嗰啲輪胎咧好多粒突 係啦。咁佢其實咧你踩出路面嘅時候會安全好多。點解？條胎闊好多啦， 冇錯。 你遇到沙沙石石啊，遇到你需要突然間有個跌一跌嘅路駁位啊，嗰啲咧其實佢好安全嘅，架車唔會有太大嘅擺動。咁所以踩嘅時候咧。相對性是安全了一啲嘅，咁可以用呢個方向去試啦。 咁加個送攬喺前面可以咩？ 可以，有冇提供？ 可以， 我咪就 係 咁咯。 好多人都 係 咁啦， 真係好多人都係咁，尾都可以加。 係好多人都係咁啦， 係啊。系啦，咁所以如果一路再進級落去哇！玩完山地車之後，可能真係覺得速度好緊要啦。咁真係可能可以考慮一下呢個叫做 road bike 啦，公路車啦。系啦，咁價錢可以分別好大啦。我哋講緊係可能由千零二千蚊，去到真係超過十萬蚊一部都有。 對啊，對啊，對啊，冇錯。其實 可以拆轆啊，係啊，坐嗰個 seat 啊，跟住個好多嘢嗰種，樣樣嘢都係錢嚟。係 啦，去到公路車嘅話，就真係全部佢有一個叫快拆系統嘅，即係學你話齋轆啊、凳。所有嘢噗一声，可能一秒钟、两秒钟已经拆咗出嚟。所以去街嘅话咧，要踩公路车咧，真系架车唔好离开自己视线范围啦。你踩低嘅时候，噗一声 冇咗噶啦， 好快冇咗。 有人懒醒咁样咧，即系拍架公路车，跟住翻嚟嘅时候唔见咗个碌。 系啊，我哋都见过。 系啊， 系啊，所以个架就冇咗个碌， 好惨。 所以个碌就冇咗个架， 好惨。 就唔见一样嘢。 其实咧，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咧，即系我就咁啦，我就咁样谂啦，就系话最好咧，你去租下先，租下山地车试下。 有感觉，又租下呢个公路车试下感觉。另外公路车都有分平头同埋耷头，我最初咧系永远唔接受到耷头，因为我同埋 Sarah 话斋，耷住个头咧好似好辛苦啊。咁好似我通常就最初系咁揸公路车，都系揸平头嘅，但系见到人哋耷头嗰啲好型噶嘛，系咪先？即系好似好跑车咁。最后咧我都忍唔住咧就系试下耷头，咁但系阿师傅我咧就虽然揸耷头，但我冇嗰啲赛车手咁即系耷到咁低咯， 好攰啊！ 我都系围绕住半耷半唔耷咁咯，即系揸当平头咁揸，但系就揸耷头车。 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咧，所谓我哋嗰啲耷头嘅公路车都好咧、我哋好多时我谂 80% 嘅时间，我哋都系喺个上把上面。 我都系。 跟住点解我哋有阵时会落咗下把咧？我嚟破风啦。跟住我哋譬如跟住车队一齐踩嘅时候，大家要嗰个效能好高嘅时候，风阻低嘅时候，我哋全部都会用晒下把。 但一揸咗下把真系好辛苦。 系啊。 但系咧，其实我谂 系啊，下把。 我哋可能系会关乎于我哋嗰个车个 setting 问题啦。如果假设我哋系 fit 得靓嘅，其实我哋系将下把嘅时候咧，将我哋身体嘅所有压力点、全部冇晒嘅，佢将我哋摊得好平均 ，pat pat 唔会太过受力，手臂又唔会太过受力咁样咯。 你讲得好好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我想改造我自己嘅山地车啦，跟住咧我就谂住嘅就系话，我觉得好辛苦啊，咁我就话如果我可唔可以嘅就系将嗰个前边嗰个揸嗰个位嘅话咧，就整高啲啊，佢话唔得噶，所有嘅山地车又好，公路车又好嘅话，全部咧都系人体力学嚟嘅，咁就话咧你改咗之后嘅话咧，其实系你系会越踩越攰嘅，咁就话你食唔到嗰动力嘅话咧，到最后咩你就会后悔。 啊，李姑娘，我有个提 议，佢死都唔肯帮我改啊！ 我有 个 提 议， 你去儿童玩具部嗰度买， 你 买玩具反斗城啊， 嗰啲咧，嗰啲啱晒你， 嗰啲啱晒我改咯。系啊，佢就系话，即系嗰啲车嘅话，其实佢哋嘅设计嘅话系有佢哋嘅原因嘅。 同埋咧，其实如果假设我哋系咁样突然间乱咁改，譬如当升一 cm、两 cm 咁嘅距离，大家可能以为好矮，即系好短嘅距离啦。其实已经有机会造成运动创伤噶啦，因为我哋嗰啲肌肉系用错晒力啊。即系有阵时系会讲紧突然间将所有力度聚晒喺个手臂膊头，或者有阵时系你会原来高咗嗰一两 cm 之后，你个脚系完全离开咗个范围嘅，会扯伤菠萝盖，甚至会扯到甩。教仲得嘅， 但系咁样喎，单车潮我有时见到有啲人咧真系好劲喎，单手攞住啦，跟住咧就教到个 set 好高，系啊。即係咁嗰啲佢其實佢係 藝高人膽大 係咪、有啲人真係咁踩㗎 睇下慣唔慣，因為譬如我自己咧，我其實我個 seat 係高過我個把手好多 嘅。 咁我哋但慣性咗，我哋嗰個 fitting 真係踩咗好多年啦。咁變咗我哋係好舒服嘅，即係我哋冇壓力點冇性嘅。咁都係嗰句咯，唔好一步登天啦。單車因為始終都係佢係有速度嘅嘢嚟嘅，大家慢慢逐步嚟。 你自己有危險啦，同埋咧，如果有單車嘅你亂踩咧，有時對人哋都有一個危險。不如咁，我哋五分鐘啊，單車潮可唔可以講？一啲輕鬆嘅，例如話有咩單車徑啊，或者咩好去嘅地方啊，作為單車友咧嚇，揀到啱嘅單車啦，可以去邊度消磨呢個假期咧？ 可以啊， 有咩提議咧？即係單車徑或者啲咩好玩嘅踩單車的地方？ 可以試下咧最新嗰條將軍澳大橋啊， 係咪啊？ 因為其實嗰邊咧好靚， 人行又可以車行，又可以單車行， 乜都齊曬，同埋佢係好靚個景咧。你一路順住去個海邊一個大圈。跟住就喺日出康城嗰边，咁基本上顺住就上桥一个圈就行晒啦。但单车径咧，始终都系有单车径少少嘅manner 或者潜规则，大家要注意嘅。咁系咩咧？真系尽量 keep 住左边行。系啦， 因为左上右落 系啊，即系你同嗰个揸车个概念差唔多啦。如果假设自己冇嘢做嘅，慢慢斜嘅 ，keep 住左手边，点解啊？因为唔好阻住后面，因为你唔知道后面啲车嚟得几快。 即系我当佢系慢线。 系啦，当佢慢线咁用。譬如突然间你话唔系，前面有个人好慢，我想过佢，拧一拧头先，望一望自己。左右手邊後面有冇人好反上嚟？冇人嘅，先至好 cut 出去。因為其實咧，如果唔睇直接 cut 咧， 係好危險。 好多時意外就係咁樣發生嘅啦。同埋大人咧，真係睇住小朋友啦，唔好無端端喺條單車徑嗰度打橫咗掉頭啊，或者打橫咗停一路傾偈啊，即係呢啲真係好多時喺單車徑發生嘅。 但係阿潮，單大人就梗係唔會啦，但係細路仔會。我試過單車徑有一刻前面個細路仔噗一聲就停咗喺度啦。 係啊， 噗一聲佢完，爸爸仲要另外轉頭揾佢爸爸。 所以真係大人帶住小朋友出去嘅時候咧，都可能先同佢講咗，嗱，你有啲咩真係小心，因為始終你嘅單車行緊十 當你十幾、二十、三十公里嗰啲速度，其實已經係好危險嘅速度嚟。 係啦， 有冇啲咩嘅裝備嘅話，你必須係要有嘅咧？就例如我哋嘅係 啦， 頭盔。 頭盔我哋戴咗，我哋踩咗咁耐嘅咧，我哋真係會戴頭盔嘅。雖然香港法例冇規定，咁我哋而家單車界咧，其實都開始建議人哋嘅啦，無論大人小朋友都好，戴埋頭盔，因為真係安全好多嘅。係啦，咁裝束都係啦，褲嘅話千祈唔好著啲好鬆身嘅闊褲去啦，因為點解啊？你踩踩下嘅時候，個褲攝咗條鏈嗰度， 我試過，我試過，棘住咗個褲， 棘住噶，突然間停咯，又係， 係啊，成個琵琶咁樣，但掹唔翻， 掹唔翻噶， 掹唔翻啊， 係啊， 同埋有啲， 同埋落地落得好樣衰嘅，你會卡住喺架車嗰度咯， 係啊，卡住咗自己，哎呀，哎呀，哎呀，好啊，煩， 我哋跌都跌得型噶嘛，咁呢個真係好差， 你覺得啱，真係會棘住條褲嘅，如果你著啲鬆身褲，同埋最好冇著短褲，因為然棘住你一笪咧，個膝頭哥就磨僵噶啦，如果你著短褲。 冇錯，咁所以其實裝備上面咧，我哋都係揀翻啲合適啲嘅嘢啦。所以你見到我哋無論譬如單車節咁凍都好，我哋其實著啲衫都係好貼身，好似好薄咁樣嘅。咁所以譬如而家呢個天氣開始好凍啦，咁大家就諗，喂，咁我應該點著啊？我哋單車咧係會用叫 layering， 即係我哋用好多層去保暖啊。 哦， 係啦，咁我哋打底通常咧好似一個漁網襪嘅嘢，其實一件底衫嚟嘅。咁嗰件漁網襪之後咧，我哋再加啲叫厚身少少嘅 jersey 車衫啦。你就睇下當日嘅温度啦。譬如假設真係好凍嘅，加多一件，咁可能已經兩浸噶咯。面頭嗰浸最重要啦，就係風褸。咁你可以正常嘅擋風風褸或者單車嘅風褸，因為你嗰個風撞埋你嘅時候，你冇嗰件風褸咧，真係可以好凍。 單車風褸有咩分別啊？同普通風褸？ 貼身好多， 貼身啲咯， 貼身好多。因為又係風阻問題， 但著皮褸型啲喎，好似華仔咁樣，得唔得啊？ 你咪試下著皮褸。即系再加条裤身裤咯，我唔会阻止你。 啲渔网底衫就出边， 渔网丝袜得唔得？ 成个超人咁， 笠住个头。 好啦，喂，真系欢乐的时间过得太快啦，我哋又已经到十二点半啦。 系啊， 咁啊，搵个机会又再讲下呢个单车方面嘅嘢，好嘛？今日唔该晒单车潮啊。OK， 好。多谢晒，十二点半啦，十九度嘅温顺咧，收到26%，翻嚟我哋就会有， 我哋就会有我哋嘅大点唱18723881872388，好啦，苹果打定电话嚟噶啦，同大家讲声圣诞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提出，制造业嘅本地生产总值占比由目前1%到2025年增加至1.5%，2030年增加至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制定指标时内部有仔细考虑，甚至争论。他認為指標實事求是，是根據本港現有實際情況以及未來幾年經濟政治環境的基本預測。他認為指標不是非常進取，但亦都絕不保守，形容是盡中求穩，承認最大兩個挑戰是土地釋放與人才吸引與培訓，但是有信心能夠達到目標，並希望提前達標。孫東強調，未來5年、10年最關鍵是做好工業發展佈局，即使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無法跨式增長，但是要沿著正確方向小步快跑。明天是平安夜，警方會分別在港島中區、蘭桂坊以及西九龍一帶實施人流管制及封路改道。蘭桂坊的首階段封路會在明天下午2:00至聖誕日清晨5:00實施，受影響路段包括德記立街、榮華里、和安里、威靈頓街等。警方會視乎人流可能擴大封路範圍，即是實施第二階段封路，而為配合特別交通安排，中區多條街道的電單車泊位在明天下午1:00至聖誕日清晨5:00暫停使用，泊在那裡的車輛會被票控和拖走。九龍區方面，警方說封路範圍會較以往縮細，平安夜晚上7:00起，西九文化區一段博物館道會封閉， 往东道、海防道、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一带亦都会因应人流和交通情况有封路措施。预料到晚上七点半起，尖沙咀天星码头和九龙公园径会全面封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话，至今有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日本人在中国死亡，但是未透露性别和死亡时间等的详情。而内地新增3696宗新冠本土确诊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2宗。新增本土个案继续以广东最多，有1599宗，其次是北京的547宗和福建的310宗。短片分享应用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证实，内部调查之中发现有员工在今年夏季不当获取部分用户，包括两名美国记者的数据，涉及的四名员工已经被解雇。公司高层向员工发出的电邮表示，四名员工其中两人在中国，两人在美国，全部已经被开除。公司强调正在采取额外措施保护用户数据。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之在另一封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说，这种不当行为完全不符合公司的原则，他们将会继续加强保安。他强调在过去的15个月，公司一直致力于构建 TikTok 美国数据安全，确保美国用户数据留在美国。美国国会最快在今个星期通过立法，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后期天气转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2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8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442亿，总成交金额是44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是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8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72跌7仙，腾讯控股322.4提跌1.4，美团183.3跌2.9，阿里巴巴86.55跌1.35，友邦保险86.45升2.55，恒生中国企业67.16跌7.4，快手76.55跌1.25，比亚迪股份192.8跌8.8，中国平安50.3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5，日元132.65，瑞士法郎0.932，加元1.363，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5点，跌252点，港金报1667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9美元，卖出17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圣诞家迎最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圣诞老人有什么特征呢？送礼物，有爱心，经常笑，只要做到这几样，屋企个个都可以是圣诞老人。现在我都啱做，为什么呢？因为我都够老了。好好好，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 家用紧嘅电话储值卡，要喺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嘅用户唔使再登记，个人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啊！点唱嘅时间，喂，网上咧即系好多朋友咧都想点嘅、不过电话接通，不如我哋先听听电话，翻嚟、再整理啊，好吗？ 方 Sir， 系 方先生， 你 好 ，Hello， 你好， 方先生，圣诞快乐， 马仔小强， 马仔小强， 你好啊！今日唔使开工咩？ 我唔使开工啊！ 哇，咁 因为我今日我可以。开工嘅时候听清晨快活人听到而家噶啦， 哦，由清晨快活人到而家，所以而家咪最退休咁意思啊，即系话唔使做噶嘛，系咪啊？ 唉，未退得休住啊，因为搞乱咗啊！ 搞乱咗，搞乱咗咩？ 边个搞乱咗啊？啲钱使多咗， 搞乱咗。 哦，唔紧要，唔紧 要， 继续工作一样咁快乐啊！ 但系你好开心、啊，系咪啊？结婚周年纪念啊，方生。 是啊，30周年啊！ 哇， 咁 简单啊！ 咁你有咩同老婆讲啊？ 阿永呢，多谢你咁多年啊，支持我。 嗯 ，OK， 咁你今日点同佢庆祝啊？ 今日，系佢啊，同个仔去补习社补习。 嗯。 冇得庆祝 哦，唔系嘅， 唔 系补 日 系咯，唔系补日噶嘛， 放假咯都 系咯，补完习咪可以庆祝咯，一家三口吓。好唔好啊？ 咁你讲嘅时候会酸溜溜， 系咯， 唔好咁啦，带埋一齐啦， 喂，跟住去饮茶咪得咯， 系啊，冇错， 两点后去， 仲有节目啱， 饮茶平啲再， 咁你晏啲再谂下啦，自己读下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 多谢晒， 恭喜晒，恭喜晒， 恭喜晒， 好，好啦，另外网上咧，阿 Mandy 郑，佢话咧今日我生日啊，唔知可唔可以听只林子祥嘅爱敢做，我一阵试下睇下有冇时间先，因为今日咧都比较多点唱嘅名单嘅。咁另外网上仲有好多朋友留言嘅，呢一位咧叫做 Billy 欧阳啊，想点唱同埋点歌，想原谅我咁过分啊，因为今年我一群认识30几年嘅朋友吓，之后灾难重聚，我哋咧由呢个年少无知到而家全部都有家室啦，有一位仲移民咗英国，另外有一位因为同屋企人有啲事咧，公开同我哋绝交，即系友谊就系咁嘅，有时候即系好多事发生咗，所以希望今日点唱俾佢哋听，希望我哋全部好翻，即系做翻好朋友啦，有当家饭。家蔡家，仲有一位名叫女王嘅大人物 ，OK， 咁我读出咗你嘅点唱噶啦， 好啦，咁啊头先咧就阿方生咧有一首嘅歌曲咧想听到嘅。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遇见，如果那一天你没多看我一眼，我就不会陷进天谷之间，还担心肠胃极限。如果我的用心你从没有发现，如果这样我是否该说再见，倒数到一起还有几天，感觉幸福就差一点，只能想象一起，但我没勇气，所以很想讨厌你。爱早没有嫌弃，如你说曾经在意，会让我后悔太过压抑，只能幻想甜蜜，我不能自已，让我好好讨厌你，没有你 想说我们之间幸福距离，心动的回忆。你说爱情从来不需抱歉，听说某一天我们会互相发现，只想停留在你的视线，还慢慢走到终点，只能想象一起，但我没勇气，所以很想讨厌你。爱早没有嫌弃，如你说曾经在意，会让我后悔太过压抑。 另外网上的朋友 Ming Chan 呢，他是三位主持人，12月28号啊，即是仲有五日啦，是我生日，想点唱呢一隻歌俾自己啦，咁样屋企人啦，好朋友，仲有三位主持啦，多谢晒，祝大家圣诞快乐嘅。咁另外呢，头先呢我睇到呢Elaine Amy Lowe,Elaine Amy Lowe 话妈咪昨日生日啊，可唔可以唱隻生日歌俾 Amy Lowe 嘅妈妈听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Amy 妈妈。Happy birthday to you, 身体健康。 是啦， 生日快乐。 心想事成等等等等。 Yeah, yeah. 好啦，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 阿珊。 阿珊。 阿珊。 Hello, 圣诞快乐。 点啊珊姐。 我想点唱俾我爹哋妈咪听嘅，佢哋琴日33周年。 哇！ 点解咁多嘅？我 全部都上三十， 同埋个个都系12月嗰就庆祝佢哋嗰啲 anniversary 嘅。 系啊， 33周年。 因为我爹哋佢顶亲只脚，咁佢就啱啱今朝要做手术。 嗯， 我唔紧要啦，小手术。 冇事冇事冇事，系咧。 系咪小手术咋？ 小手术嚟嘅，因为个脚骨嗰度有少少裂咗，要加翻嗰个， 好快好翻嘅啦， 好事 快翻嘅 啦， 送俾佢我哋嘅祝福，好嘛？ 系 啦，快啲好快。 咁啊，珊珊今日唔使开工嚟又？ 唔系啊，拎柱噶， 拎柱啊！ 咁我想问你拎柱啫，咁你之前嗰几个钟你有冇听啊？翻紧工听唔听得？ 翻紧工，你哋系我精神支柱嚟噶。 啊，唔怪得你做嘢咁啦。 咩意思啊？你咁样讲 咁劲啦。 我一定要听你哋先开到工噶。 点解嘅？ 吓，因为你哋开心咯，听到你哋先开心咯。因为近呢一年咧，就做嘢。 喂喂喂 喂喂喂， 喂珊珊， 走咗你走咗， 潜咗水啊！你潜咗水，做咩事？ 老细出现啦，老细喺后边， 佢喺厕所，或者后楼梯。 你食完个捻柱又去厕所？ 近呢一年点啊？即系太多嘢发生啦，系嘛？即系疫情啊等等，系咪？所以要开心啲，系咪啊？ 喂， 阿珊，系咪跌咗入厕所啊？ 个电话跌咗落 去左边， 系啦，喂， 听 到， 听到。 你唔好喐啦，珊，你乖啦。 冇啊！ 你继续 扭我计， 继续讲，继续讲， 我冇啊！ 地喺条街啊，依家 哦，乜你小心喎， 唔好喐， 睇车吓，系咁讲埋你头先想讲嘢啦。 冇，我就系想睇下点首歌漫步人生路送俾我爹哋妈咪，佢整好咗只脚之后就继续行埋之后嘅路。 好， 整唔整好佢都会睇。 你唔好咁啊，咁样讲嘢， 咪就 系 咯。 讲好奇怪啦，整好只脚之后就 你女口水讲过，不过唔好女喺街啊，你女两个 tissue。 我俾人罚钱噶。 我倒叫你女两个 tissue 咯。 好啦，咁希望大家开心吓。 你都系啊吓。 拜拜。 工作愉快。 系，拜拜。 首先我有个特别嘅消息嘅，一个交通消息嚟嘅，咁就喺呢个九龙湾嘅启福道啊，往呢个启德隧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咧系有意外啊，中线咧就系会封闭咗，所以非常非常之挤拥，咁所以咧就喺龙尾位已经去到啊，就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啦，所有嘅驾驶人士嘅话咧，请改行其他道路。 好啦，咁啊，今朝咧喺节目里边咧，曾经读过将来自泰国嘅清迈嘅 fans Anna， 佢就好开心。咁啊，节目一开始就听到你发自内心嘅开心，何卡咧喺个预期之前终于胜啦，之前送俾你哋，好开心啊！ 记得系啊， 同埋咧佢就补充翻啦，首啊 D P P My 意思即系话新年快乐 ，Merry Christmas 咁解。 Anna， 我已经问咗一啲嘅泰国人，佢话仲要系加一个字嘅，就系首啊 D P My Cup 或者系 P My Car。 太好了，多謝你啊 Anna， 多謝曬 ，Thank you very， 多謝點講啊泰文？ 學冠卡， 學冠卡， 學冠卡，水麻麻，水靜靜， 冇錯， 係啦，快了龍靚。乱讲乜啊！ 宁所擅自敲我自己。好，我哋有漫步人生路啊。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 我哋节目啦，点唱时间啦，1872388里边咧已经打咗电话嘅，包括有 梁小姐 ，Miss 啦 ，Miss 啦， 梁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食咗 lunch 未啊？ 正想食，啱啱。 你嘅喺边啊？翻工？ 唔系，我而家暂时冇做嘢，喺屋企。 哦 ，OK， 系啊，李丽友，我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嘅， 多谢。 是啊，你好生鬼啊。 好，多谢多谢，但我今日零分啊。 唔係啩。 我唔开心。 唔係啊，你使唔使补答咗？ 咦，係喎、 啊。你使唔使补答一题啊？ 哎呀，开心 吓啫、啊哦。自己答完唔记得。 校长㗎。 咪係啦。 係啊，多谢你啊，你要多啲支持我哋风书发为人啦、 啊。有啊，我成日都有听你嘅节目嘅。 咁就好啦、啊。你今日有啲嘢想同我哋讲喎，係咪？ 係啊係 啊。係 啊， 啊，我想点首歌俾我。走咗爸爸听嘅，系啦，就呢首歌即系话俾人听，唔好爱得太迟咯。成日即系你要珍惜你自己眼前人咯。 嗯、 有说话要同翻你自己最亲嘅人讲咯。 讲得好， 明白。 不过佢都会听到嘅。我知道爸爸系一个开心嘅人嚟嘅、嗯， 所以你要开 心，冇错啦， 唔好要佢担心咯。 知唔知啊？ 系啊 ，OK 嘅 ，OK 嘅， 好， 你哋放咗心情啊，咁你哋都要圣诞节快乐啊， 多谢晒梁小姐， 眼前人啊， 知道 知道， 多谢晒你啊， 你乖乖啦， 好，保重啦， 知道， 唔好谂太多， 好，拜拜， 多谢梁小姐， 拜拜，好啦，另外 Rebecca 咧，佢系咧三位人美心善。 点解人未心善？ 边有咁多啊？呢度边有咁多心？ 得个啫嘛， 系啊，而且系咯， 加一个人丑心善。 十月廿五号咧，就系 Rebecca 同埋 Honey 结婚28周年，多谢 Honey 咁多年都咁锡我，对我同仔女好， 系好，系好，非常好， 系有时脾气差啲，不过我硬食噶啦。我要马家姐，马家姐，你帮 Rebecca 讲个嘢，冧死个老公嚟。 哦，好， 个马家姐，马家姐啲声。 哎呀 ，B B， 嗯，今晚我冲杯靓嘢嚟饮下，然后我哋就 咩靓嘢啊？三边酒啊，靓嘢。 咁呢个歌要改名，唔系爱得太迟，爱得太傻咧。OK， 头先梁小姐想听到送俾爸爸嘅，希望在天之灵都会继续保佑佢开开心心生活。古巨基嘅呢一首歌曲《爱得太迟》。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织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奉春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 好啦，咁啊，趁呢一个节目咧，仲有五分钟咧，我争取时间啦。有位电话就系喂， 阿黎婆婆， 黎婆婆， 你好。 哎呀，好开心啊，打到电话俾你哋啊。 系啊， 系啊 ，Good morning 啊， 系咪有听我哋节目噶？有冇听噶？ 梗系有听啦，又听阿马家姐，又听阿客家婆， 你净系听啲女人嘅， 系咯，系啊，啊黎婆婆你真系搞鬼啊，你真系， 女人梗系帮女人 啦，系啊， 叉烧强真系好笑噶， 叉烧 强 咩叫叉烧强？ 马小强， 哦，我听你话叉烧强， 阿黎婆婆我汗， 我听你系叉烧强啊，哦， 有冇煮饭啊？今朝？ 系啊，今朝 系啊，有冇买餸煮饭啊？ 梗系有啦， 关你咩事？ 我问下关心 乜嘢啊？系啊，买咗咩食啊？今日 都系咁上下，日日都系咁上下啦啲嘢。今日食烧肉啦，食鸡啦嗰啲嘢咯。 哇！ 头先做完冬咗，你今日又嚟大吃大喝。 系啊， 日日都系日日都系做冬。 仔生日啊嘛，今日。 咁你阿仔叫咩名啊？你点唱俾佢听好嘛？阿黎婆婆。 系啊，呀，佢叫阿坡。 坡。 听日。仲有啊，听日咧就系佢老婆生日啊！ 嗯，哦，连续两日啊！ 哇， 系咯，一个初一，一个初二咯。 哇，真系好， 真系几 开心啊！开心啊！ 系啊，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咁样咯。 好， 抱孙 未 啊，婆婆， 抱孙未啊？抱孙未啊？ 有四个孙， 四个孙。 哇，咁系咪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出世噶？ 唔系，我有个大仔初七噶喎，人日嗰日噶喎。 好啦， 够够初一至初三。 多谢黎婆婆，真系由初一至初七都咁热闹。 哎，恭喜恭喜，圣诞快乐！ 我餐厅幽默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轻呼吸息，确已加速。冷雨扑向我，点点分离，只跟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要交出真情，那算可比？剩下的是我家。 圣诞节咧就会喺我哋放假期间咧就会发生啦。下个礼拜都有公众假期嘅，不过我哋一样会继续喺直播室 照常 迎住大家，一路卜圣地，卜啊卜啊卜啊卜。 好啊，我一月咁话啊， 卜圣地啊， 卜你先啦，好唔好？好啦，不过其实咧头先咧打通我哋1872388，仲有好多朋友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哋都未有时间可以咧就系听你哋捉啊听你电话，不如我哋都讲埋佢哋出嚟啦。 好啊， 多谢咧就有阿咪咪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咧祝家人生日嘅。另外仲有阿肥猫啦，同埋 Amy 啊吓，咁啊祝自己咧，诶喺呢个12月25号生日快乐啊！ 哇，正啊！ 好啦，咁啊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圣诞节， 有请大家下个礼拜日公众假期10点钟，我哋会陪住大家， 圣诞快乐， 拜拜。